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啦！就嚟踏入五一劳动节嘅日子啊，我哋直播室里边有继续劳动嘅桂花田啦，喺屋企见到佢亦都继续劳动嘅黄耀祖。 早晨啊，依然劳动紧嘅曾志豪，依然咧都系劳动紧，仲忙，仲更加忙嘅，因为佢做紧一啲好有意义嘅事嘅。黄耀祖、 yeah. 早晨啊，早晨啊，喂，红教各位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早晨。 系啊，一年四日咧，由今日嘅红假期开始，去到星期日咧吓，一年四日嘅一个少少嘅假期啦。 哦，原来咁都有四日噶咯，我哋 系啊，都叫黄金周噶。 单搭住劳动节喎，系咪先都四日啦？ 系啊，我琴日咧系几时意识到原来有咁长嘅假期咧？就系我老婆追究我。佢話：請問你去咗補習社度交錢同埋攞書簿未咧？跟住我話攞書簿唔記得喎，聽日先攞。佢話聽日已經係假期嚟嘅咯。我咁後日攞咯，後日都係假期嚟嘅。 哦，星期六日啦， 星期六日都係假期。跟住我意識到係喎，假期嚟嘅。如果唔係，唉，對我哋嚟講，我哋聽日繼續翻工嘅嘛要。 唔係，但係對於你老婆嚟講咧，佢會唔會咧又一個嘅例子確實咗咧？就係、是、其實當年我真係揀錯咗老公，佢真係乜嘢都唔知道。 都只係攞漏咗兩個書簿啫，我覺得 OK 嘅真係。 嚴重咗 係啊，都好啦。 嚴重咗 係啊，咁我哋今日就開始有呢、這、一個小黄金周假期， 系 啊，咁有啲咩可以去玩嘅咧？而家、 哦、 即系你仲咁敢出去玩噶？ 我见到咧，原来咧、哦、平时就系呢一个嘅佛诞啊嘛，今日系呢个长洲有呢个太平清照噶喎、 啊， 但今年就冇啦， 又唔可以话冇嘅，好似不过呢 大规模缩减系咪？ 系啦，系咯，取消咗一啲咧比较传统嘅活动，譬如抢包山啊、汇景飘色巡游等等咧，就会系取消咗咁样嘅，所以嗰边嘅商户咧都估计啊，今年嘅生意咧会跌一半啊。不过我唔知会唔会跟住有啲唔同啊，因为好似今日有啲大人物啱啱入咗去啊，巡视下业务。 大人物，我哋呢几日听新闻，成日听到话，你知唔知呢度住咗个好重要人物，系嗰啲重要人物嚟嘅啫。 佢仲重要， 佢呢个点样重要法？ 因为佢系警务处长邓炳强先生。系啦，佢咧今朝九点半咧就开始喺呢个长洲度出巡嘅咁样。 一朝早我哋就 仲未除有近半百嘅警察添咁样嘅。咁所以佢都可能去睇下当地嗰个情况系点咯。 我都要嘅。 民政局明明呼吁市民避免参加长洲太平清照嘅活动。 咩啊？ 佢都冇活动噶。 啊，唔系冇嘢冇嘢。 去睇啫嘛，不过后面有好似有五十个警察跟住。 我哋不如一开始讲啲开心啲嘅话题先 啦。好啊，你啊， 系啦，因为我听到原来我哋太平清照可能会冇得抢平安包咧，觉得唔开心啦已经。 我唔怕，出年再抢咯，明年会更好啊嘛。 出年再抢啦，真系。O、okay、 K， 其实大家明白之下咧，其实就 O、OK、K 接受噶嘛。 O K 嘅 ，O K 嘅。咁啊嗱，我哋呢几日咧都有嗰啲点抢啦，所以我都问咗我哋阿桂花田妈妈咧，咁啊呢两日就会冇嘅。因为 讲咩啊？ 嗰个考试 ，DSE 聆听考试， 系啦， 下个礼拜咯，因为下个礼拜又有聆听中文啊嘛。 咁但系我咧继续会俾一条考试题目大家嘅， 哦， 系啦， 嗱，继前日咧呢一个炸粉同埋呢个叫做咩面包糠之后咧，唔、 哦、 系、 啊、 我今日呢条真系再有意义啲嘅，亦、 哦 okay、 都好适合喺假期里边咧，大家动一动脑筋嘅。 愿闻其详， 请问你觉得老鼠识唔识听人讲嘢？ 老鼠识唔识得？听人讲嘢，我只知老鼠爱大米嘅啫。 我认真问嘅，请问你觉得老鼠识唔识得听人讲嘢？ 即系咁，佢曾经何诶、哎？你讲咩老鼠先？ 咪真系接接接嗰只咯，唔系喺主题乐园嗰只， 系、 哦、真系四只脚有条尾有条须喺度咧，接接接，然后真系出去咬电线啊，食垃圾嗰啲老鼠。 我觉得大部分嘅动物都懂得。即係睇嗰個聲音個質地啊， 佢 未必會知道嗰個字係我。譬如我同你講恭喜你啊，即係佢唔知道恭喜你呢三個字係乜嘢，但係會。 都会解读到你嗰个表情啊，你个动作，你个语调系恶嘅，恭喜你啊！ 咁即系识唔识听人讲嘢啫？ 我唔系话唔识咯， 即系识嘅， 所以 即系识嘅， 识听人嘅表达嘅，即系譬如你走啊咁样嗰啲咧，可能佢系识嘅。 O K， 乖啦吓，咁样可能佢都会明白。 同埋因为人讲嘢咧，其实好少净系得把声嘅，好多时候咧有埋动作嘅，即系你嗰个系声音、表情、动作系三位一体噶嘛，你唔会永远净系得把声，跟住其他所有 而家净系讲声音啫。 嗱 好啦，嗱如果你哋两个初步都相信老鼠识听人讲嘢啊嘛，咁好啦，如果有一日有人捉老鼠，佢走嚟同你讲，佢就话：，我咁大声讲，我要捉老鼠啊！ 哦， 老鼠识听会走噶，诶唔系咁，我想落，你边度想摆老鼠笼？你唔好讲出嚟啊！佢识听，佢唔会行过嚟噶，如何？信唔信？ 我信第一句， 第一句边句？ 唔好咁大声啊！因为你一旦有声音，你有喐动嘅话， 即系你会吓走佢啊嘛。 佢未必会即刻吓走佢，佢都会定一定嘅，通常 系 定一定，好似如临大敌。跟住佢听到再有脚步声，再有声音嘅话，佢就走啦。第一步信，第二步去到。佢知道你边度摆老鼠笼，佢会走噶。即嗱呢一句我就有个问号喺度啦，系咪先？ 你咪信唔信先？ 即佢识得即小组会议去开 Zoom 噶咯，咁样。 嗱，你哋都做过咁多家务，呢排做清洁又越做越好啦。请问你哋信唔信？唔系你哋信唔信先？如果有一日有个捉老鼠嘅专家，佢真系同你讲：阿林太，你要捉老鼠啊？你唔好咁大声喺度讲话，你要 call 人捉老鼠啊！嗱，你会打电话噶嘛？喂，我呢度广播度有好多老鼠啊！个老鼠专家同你讲：，你叫我嚟捉老鼠，你唔好咁大声讲啊！咁我嚟到佢走咗噶啦。 嗱，所以咧，有冇听过人话？唔好直接叫老鼠为老鼠。 系啦系啦，又有噶。 老鼠有个别称。 有啊有啊。 老鼠做老鼠叫系咩啊？老虎啊咁。 唔系， 你唔好俾佢听到你嗌佢。 哦。 老鼠系唔可以叫老鼠，好多人都叫佢做。 即系佢自己听得明自己，佢系老鼠。 冇错啦，冇错啦。 啲叫忌讳啊嘛。嗱，好多时啲人咧就叫佢咧一个名咧，就叫佢做阿爷嘅。 呢个我唔知道、 啊。你唔知道啊？ 系、 啊。系咁，你又知道唔好叫佢做老鼠。 我有听过话唔可以叫佢做老鼠噶。 系啊，真系叫佢做阿爷噶，系话要捉佢噶。 阿爷走咗落坑佢啊！ 系咁样算，阿嫲一阵冲出嚟噶咯。阿嫲话阿爷系咪有事啊？ 系啊。 但阿爷唔系已经去咗旅行啦咩？ 阿公又唔叫阿婆，真系叫阿爷。 阿爷走咗落坑佢，你唔惊啊？阿爷走咗入屋啊，你又真系惊啊？ 唔系啊，阿爷捐咗上我张床度啊！嗱，个古 都入边啊， 个古仔系点样嘅咧？就话说咧，我哋个区咧，我哋嗰个烧鹅区啊，咁咧有区议员咧就最近出咗个 post， 佢就话咧佢五金铺度咧就买老鼠笼，咁啊店主同我讲话，如果你屋企咧要摆老鼠笼咧，即系同嗰个区议员啊，佢出 post 啊嘛，佢就同我讲，即系个区议员啦，佢就话，如果你屋企摆呢个老鼠笼咧，你一样嘢要留意嘅， 即系佢教佢如何使用呢个 老鼠笼，系啦，咁区议员咧开头就谂住系咪要小心啲，唔好俾细路掂啊嗰啲啦，佢话咁要留意啲咩啊？咁、那个五金店嘅店主就同佢讲：，如果你喺屋企摆老鼠笼，你千祈唔好同屋企人谈及呢一件事，你净系可以用 WhatsApp 话俾屋企人听，屋企放了老鼠笼。 因为老鼠唔系笼噶，老鼠笼 系啊。咁然后呢个区议员就问啦，佢话何解呢？佢已经觉得有啲拗头，佢谂系咪拗水吹啊？咁样，跟住个店主同佢讲话：，老鼠好聪明噶。佢听到你哋讲乜噶？佢会避开老鼠笼，佢唔会上当噶。个区议员呆咗，佢话系咪咁聪明啊？店主话： 你 信落 去啦， 你信我啦。如何？ 好笑啊！佢 嗱信唔信？ 佢有心嘅，佢 加 呢个额外嘅指引俾呢、這个区议员嘅。 佢同佢讲：你净系可以喺屋企用 WhatsApp 通知屋企人，嘟嘟嘟嘟嘟，老鼠笼摆了，放落两个。 就记住唔好喺屋企讲。 系，信唔信先？ 你个钉针铺老板咧，有啲即系。太过分嘅，我又觉得真系。但老鼠对于声音咧有特别嘅辨识咧，系真嘅、哦。 啊、 因为你记唔记得咧？前阵子咧，我哋香港咧引入咗，我哋咪成话鼠患，引入咗咧嚟自新西兰嘅一个嘅仪器 啊， 即系 room 咁样咧，真空咁样吸走咗佢哋嘅。但系就话咧，嗰个仪器喺新西兰咧就非常之 work 嘅。 系 啦，香港咧好似系咩用咗半年捉到两只老鼠咧，咁大把咁，但系嗰边系捉咗几廿万只嗰啲 friend 咁样啊嘛。但系就话咧，因为老鼠佢哋嘅听觉好灵敏啊，同埋佢哋个感触啊，即系嗰啲。 五官五感啊，都好好 sensitive 啊，所以咧就话会知道啊究竟发生咗咩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时一啲特别嘅声音，可能会触动到佢嘅神经，话晒我唔系老鼠条虫啊嘛，系咪？我唔知佢个神经喺边啊嘛。 可能佢嗰啲框框咧，即系嗰啲老鼠笼系用铁做噶嘛，可能咧撞击声咧就令到咦？话俾你听， 我记得啦，隔篱座想捉过我啦，而家你又想捉我咁啊？ 即系你哋都唔信啦、 啊？唔系我信啦、啊， 我唔信佢。 我仲有证据、啊， 我信阿叔讲嘢， 我仲有证据、啊， 我信阿叔。 播只歌翻嚟，我话俾你听， 咁激， 真系嘅老鼠佢嗰、那个证据，你知唔知咩啊？佢话佢唔单止识听你讲嘢，佢真系好似头先阿祖所讲。我记得隔篱座阿陈生想捉过我噶。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月天啊，后来的我们啊，喂，头先我真系讲咧，嗰、那个老鼠笼事件咧，原来后来真系有人揾到系真系识听嘅，点解咧？咁啊，佢啲网民咧见到个区议员同嗰个五金铺老细嘅对答之后咧，咁开头有啲人就话：喂，仲唔系韦斯利科幻小说？你真系即系讲到咁夸张？点知话唔系啊？原来咧喺旧年啊七月嘅时候咧，曾经记唔记得嗰阵时系全港鼠患好严重啊嘛？ 记得， 我哋都讲咗好多咧唔同捉老鼠嘅方法咧。咁佢话嗰阵时咧，原来喺旧年七月啦，有一篇报道咧就系呢一个传媒咧就访问咗一啲捉老鼠嘅专家，就跟埋佢咧一齐话啊，睇下点样可以咧令到连食环署都捉唔到个老鼠，搞掂佢咁样。 点知多名嘅滅鼠专家当日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咧，佢哋系咁样讲嘅：老鼠好聪明，佢怀疑佢哋系识得听人话，所以专家提醒市民自行设陷阱捉老鼠嘅时候要谨记，说话不要大声，并且尽量唔好讲关于老鼠嘅嘢，以防佢哋偷听到。 是啊， 是真的。 这个是他们这么多年的经验累积 的。是多名的老鼠专家、啊。 虽然他们就没 有。我解不通，我觉得现在我很困扰、啊。 你很困扰，你是不是觉得老鼠醒过我们？ 我要继续讲下去。因为我想知道即是他懂得我们的语言、啊、不是语气、啊。两样东西来的、啊。语言、啊、他听得明白我们讲什么、啊。 好好笑，因为。 可能他们不懂得表达的字眼、啊、即可能他知道老鼠很醒目的，知道你来做的事，知道你夹你条尾，他就知道你做什么，他会走的。可能会是这样。 可能 是 讲反话，下一次。哦，我不捉你咯，我不摆个笼咯，是不是会好一点、啊、样 你讲得真的很啱、啊。因为呢他访问那个 老鼠专家呢，其中有一个呢他就说了，我咧感觉老鼠系有智慧嘅。佢话当我同拍档去捉老鼠咧，特别去到老鼠出没嘅地方咧，我哋系会尽量唔讲关于老鼠嘅嘢。我哋唔会系啦，佢哋话我哋唔会讲咧点样放药，点样捉老鼠，以防佢哋听到咧接收咗呢啲嘢之后咧就走咗去噶。所以第一，佢哋去到附近，老鼠两个字系真系唔讲嘅，系绝对唔会讲嘅。佢话咧， 有冇话佢哋叫佢哋做阿爷啊？ 佢又冇讲叫佢做阿爷。佢话 咸丰尼啲朋友系讲话，喂，记住啊，即系因为 阿爷都卜 啦， 系啊 系啊，系啊，唔好，因为啲人啊话，喂，你捉老鼠，喂，唔好咁样讲噶，真系会即刻停你，唔好讲老鼠。 同埋你知唔知佢夸张到咧？嗱，如果你再进入埋佢嗰个捉老鼠嘅画面咧，你更加觉得不寒而栗，因为点解咧？佢话咧，当佢哋去到老鼠巢穴嘅时候咧，佢话即使佢哋已经冇讲老鼠两个字，但系佢哋身处现场，仍然隐约感觉到咧，附近有老鼠匿埋喺暗角度监视住自己一举一动。 哇，真系好似调转咗身份咁样。 佢话试过有一次佢去到个地方咧，佢见到有老鼠走咗上冷气槽度。观察我哋做紧乜嘢？ 即系佢系将佢咧人物化，佢突然将咧佢自己身陷险境， 身陷险境啊！ 跟住俾人报，哎呀，有人喺度报我哋。 即系究竟拍紧套 Discovery 咧，系咪啲老鼠睇紧咧 human being？ 系啊， 但系其实如果你用翻动物奇观呢啲片嚟睇咧。其实又冇错喎，因为 狮子老虎大笨象唔系大笨象唔会嘅，狮子老虎都会喺度高啊望下， 佢哋会放哨噶嘛。譬如我哋睇嗰啲咩大雁咧，以前细个听古仔咧，都系话咧，雁飞行嘅时候咧，夜晚瞓觉总系有一只咧会企喺度唔瞓噶，佢要做放哨啊嘛，佢真按刁条喎。咁你话翻听老鼠有哨兵，系咪佢牙都哨啦？系咪先哨牙哨兵？ 越听咧，我觉得越合理 啊！你咪觉得，真系 咯，由我谂咧，由古至今咧，其实老鼠嘅演变咧，佢哋都系俾人捉噶嘛。 系啊， 每一个地方系中意将， 冇错， 有人养，好少有人养老鼠做宠物啩。 系啊，好少，两样都唔同 嘅， 系啦， 唔同嘢嚟 嘅。喂，佢哋累积咗咁多年嘅经验，都俾人哋捉，咁佢哋理应会有进步，会有进化噶嘛。 系啊， 我 check 咧，话喺动物界里面咧，老鼠喺最聪明排行榜系排第十位噶。 哦，真系唔出奇喎。 你谂下，佢真系好。 如果唔系，佢点生存咗成几多亿万年噶咯？ 系 好犀利噶嘛， 咁样都打不死你谂。 打不死，咁然后咧，第二个咧，佢就话啦，凡系捉过老鼠嘅笼咧，一定系唔会重复再用嘅。佢话 因为阵味啦，系咪？ 佢话点解咧？佢话好醒噶，佢话咧，你个笼捉咗老鼠咧，唔会有第二只再走翻入去。佢话咧，因为老鼠咧系会留低一啲嗱。我哋听过好臭嘅味啦，好香嘅味啦，或者好辣嘅味啦，但系佢有一只好惊嘅味。 我有听过呢、這个， 系、 哦、 啊，真系有。 好似唔系净系老鼠噶，喺动物嘅界面里面，佢哋有一种咁样嘅味道，去辨识嗰度系一个危险嘅。 或者可能啲窝都系噶，佢点解屙督尿喺尿柱嗰个灯柱度咧？佢成日都会散发啲味，又话俾你听，喂呢度我嘅。 但系问题系、啊，问题系。佢哋嗰啲 Vivi 佢有唔同嘅管道走出嚟，嗱呢条系惊嘅料， 唔系 应该系 个情绪啊，应该个情绪啊， 散埋出嚟啦， 即系当 然系佢哋个 Vivi 啊， 系啦， 总之佢会发出即系遗留一个气味， 即系当佢俾个笼捉住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而家系即系受困啦、 嗯， 生命受威胁啦，佢就好惊啦， 所以出嚟嘅 Vivi 系一阵咧另外嘅 诶，佢都冇话系 Vivi 啊，佢就话气味咋，即系话气味咋， 呢个我好惊我想话咧，我住。 嗰度附近咧，呢排都有啲開始都有鼠患啦，即係大廈都有黏到一啲嘅標貼出嚟咧，隔離座嗰啲咧都話咧上到咧幾高層咧都有啊。我開頭仲諗，我住最高唔使驚啦咁，但阿康哥叔叔同我講。唔係啊，其實隔離嗰座咧都去到幾多樓啦咁樣。哇，唔係啊，哇入屋咁樣啊，佢哋爬入屋啊。 咦，係喎，嗱， 跟住我即刻就好驚，就喺度諗啦。哇，佢哋咁聰明，咁點捉佢咧咁樣咯？ 係啊，嗱，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今日除咗等大家咧，即係信不信由你，學識多一樣咧，唔好講老鼠，唔好提。如果唔係捉唔到佢之外咧，其實真係頭先阿桂花田講嗰個集體回憶咧，我都想問一下嘅。如果唔叫佢老鼠？大家各地嘅称呼系叫佢乜嘢噶？系咪真系有叫阿爷噶？ 系，总之真系唔系好叫佢老鼠。不过咧，即系咧，我见到有啲人咧，佢会做啲乜嘢咧？佢会咧，喺个窗口度咧，整啲反光嘢咧，就吓佢哋，都话俾你呢度有嘢可以阻挡住一阵啦，咁样咯。 OK， 喂，咁但系我哋都要 call 电话啦，因为今日咧都系要继续同大家进修一下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十一点之后咧有我哋啊停课不停学，真正好快乐嘅儿童版。 系冇错， 今日咧我哋咧继续欢迎啊大朋友小朋友，你哋有任何功课嘅问题、IQ 题各样嘢想考考我哋嘅话，而家就要打1872388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型肺炎疫情以嚟，全港学校已经停课约三个月，有家长认为照顾子女面对好大压力。育有三个仔女的陈太，早前由㓥房搬到过渡性房屋，只是靠丈夫收入为生，冇能力为子女安排补习。停课期间只能够自行教导，他表示最困难的是要教导刚刚升小学有读写障碍的二女，例如同一条数学题，即使反复解说，个女都不太明白，搞到自己压力爆煲，曾经偷偷喊。在职家长阿姨育有三个仔，他表示停课期间放工之后依然为个仔核对功课，了解网上学习进度，有时至深夜才能够休息，他担心复课之后个仔跟不上。九龙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表示，停课期间推行网上教育，家长未必完全了解，未能够为仔女提供适切的协助。而停课期间家长求助增加，认为需要加强对家长的情绪支援。审计报告指，2018年选拔运动员参加亚运会时，有两名运动员不符合轮选准则，但依然获选。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在本台节目表示，代表香港出赛的运动员亦都符合资格，认为存在误会，指亚运会同奥运不同，香港可以自行选拔，准则未必一定要达标，而是尽量让有潜质的运动员参加。强调所有的会议都有录音。对于会议出席率低的问题，黄敏超承认有空间改善，但有时多项大型运动会同时举行，工作忙而有遗漏，但恒常会议未试过流会，如果发现委员经常缺席，日后都不会邀请。警方凌晨在太子道东一带展开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侦测行动，发现一辆私家车行车证过期，尾随该辆私家车到太子道东一个油站入油。警方截查发现私家车的车牌和行车证不符，经进一步调查之后，相信28岁的男司机在朋友的私家车上套用自己车牌，借此在油站内以优惠价为朋友的私家车入油。男子涉嫌诈骗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博鳌亚洲论坛在官方网页表示，今年将不会举办年会。博鳌亚洲论坛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人类卫生健康面临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为了支援和配合国际社会的防疫措施，保障参会代表健康和安全，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2020年不举办年会。 又表示希望今年不举办年会的艰难决定能够得到各方的理解和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喺呢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喺屋企，先至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Hell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我们会继续用音乐发放正能量，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浮云游向我身边，借问句，想知道我是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9点， 约定你到时见。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冬瓜得冬瓜，种西瓜得西瓜，种柠檬自然得柠檬啦。咁种乜嘢树可以得到张凳呢？ 吓，切，种乜树都可以斩落嚟做凳坐噶啦。 诶，的也，喺英国北部有位园丁，佢真系直接喺棵树度种咗张凳出嚟啊！唔信，今晚睇周游列车3啦。今个站英格兰，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我哋继续有呢一个停课不停学， 增值好快乐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啦。咁啊，欢迎各位小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嚟咧考下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嘅一啲题目啦。 上次恐龙题考得几好啊？ 系啦，你喺功课上面，你喺度即系不停都做咗好多功课啦。你喺学业上面咧，有啲咩问题咧，可以嚟考下我哋又得。 系 你如果话诶唔系，我有 IQ 题考下你哋，都无人欢迎啊吓。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你想答我？我哋嘅问题嘅一样可以打呢个电话噶啦。 风头火势啱，唔知我呢个拍档，佢有一个好聪明伶俐、好多嘢讲嘅曾小 B。平时而家喺屋企多咗时间，有冇工人姐姐对住呢个仔仔里面？究竟佢有啲咩题目？是真的考起过你，而你真的等我问下妈咪先吓。咁唔知阿仔有啲咩问题，都不妨可以攞佢嘅问题出嚟考下我哋听众啊！我哋有请，系而家佢成为一个好老公之余，仲系一个好爸爸嘅曾志豪。 哦，真系可以有两类问题系回应到头先阿桂花填嘅呢个疑难嘅。如果第一类咧，就是话你觉得好难答嗰啲问题呢，通常都系离唔开噶啦。爸爸，你觉得咧黑武士好打啲定系关公好打啲咧？我每次都谂一谂，黑武士好打啲定关公好打啲？又或者第二类问题，通常就系咁样嘅。爸爸，你觉得咧霸王龙惊唔惊大灰狼噶？咁样系啦。 咁呢啲你都要花翻唇舌话俾佢听，佢哋应该冇乜见过面嘅，系啦。 唔系，咁你都要系即系佢都要佢希望都有个答案啫嘛。佢问得出嚟都希望你俾个答案佢。 系啦，冇错。 睇下预唔预期同佢一样啊嘛，系咪？咁但系你有冇答到正式咁样答？ 有。我总会有我方法答佢嘅。但系如果头先你话第二类问题，有冇边啲咧系要你话喂 Winnie 有嘅嗰类问题，通常就 系 咁嘅。系。爸爸可唔可以睇电视啊？咁啊，你问妈妈啦，喂。打开呢一个网站咧，你唔知道有冇见到咧，有一系列咧嗰啲叫做咧骑呢笋公咧，不约而同喺呢一轮里边咧，都系同睇电视有关嘅。我立一立咧，之前就话咧啊，如果攞去睇晒咧，唔知几多集嘅嗰个美剧咧，你就可以当系完成咗呢一份工啦。有一个咧就话，如果你可以睇晒咁多集嘅《哈利波特》咧，你又可以当完成咗呢一份工。即系虽然你都知佢系兼职嚟嘅，应该都系想宣传咧，就系佢哋嗰个即系收睇电视嘅网站。不过你都会觉得哇，估唔到而家咧，即系嗰个搵工嘅定义啊，或者个工作范围咧，可以去到煲剧啫，都已经可以系一个工作嗱。但系你要留意，工作同埋兴趣最大分别系咩呢？兴趣咧，你中意停就停，你唔睇就唔睇，甚至乎咧，你可以睇完之后冇压力都冇问题嘅。但工作咧系要有规矩，系有呢一个嘅限制嘅。例如最新呢一个咧，又系嗰、那个即系收费电视嘅频道啦。佢咧就嚟咗最新嘅一个睇电视赚钱系列。今次睇咩咧？嗱，我觉得呢个难度系高咗啲嘅，系要你睇犯罪纪录片。犯罪纪录片嘅意思就顾名思义咧，就绝对唔会有嗰啲王子与公主咧，甜甜蜜蜜粉红色咧，骑住只马咧好开心食棉花糖嘅。对唔住，可能你每隔两秒就会见到有流血啦，每隔三秒就有把刀啦，你听到嘅再唔系嗰啲咩 Honey 啊 Darling 嗰啲啦，而系可能咧尖叫啦、救命啊、杀人啊，特别系可能系会有好多咧比较恐怖嘅嗰啲剧情嘅。咁佢个玩法系点样咧？佢就话嗱咁样咧。如果你可以在两日之内完整地观看24小时的真实犯罪纪录片，就可以拿到$1,000。其实钱真的不算很多的。不过以只是用两日的时间来计的话 ,OK,OK。咁里面包括什么的犯罪纪录片呢？就这样。他就说不是一单案组成。是由16件不同的犯罪事实呢就将它陷埋一起的。那么这16件犯罪事实呢那些纪录片呢短到44分钟已经完了了。长到要成288分钟。当中呢除了一般你会见到那些什么连环杀手啊那些之外呢甚至乎会有一些呢读个名字都有点惊的。那些秘密的器官交易市场啊。吓即是卖个肾那些是啊条肠都有得做交易的。不是猪肠还有奴隶交易呢那些黑暗的主题。咁甚至乎呢有一些你知奴隶交易呢你可能以为不是讲緊美国黑奴那些是吗他说还有一些呢是那些人肉买卖市场呢那时候我都有看过有一套荷里活的电影呢不知道什么惊天不知16小时那么上下那些呢哇你看到你都真的心悒的因为呢他是讲的可能有些无知的即是少女呢就被人家拐卖了即是通常那些东欧那些女仔呢就被人卖了人肉市场那样嗱你就要看足足16套不同的这些犯罪的经过那而且呢你就要看完之后呢你就要话翻俾佢听，你要讲翻你嘅感想啦，然后咧就希望你可以睇晒佢咧，就有啲咩好处咧？睇完之后咧，你除咗攞到$1,000酬劳咧，仲可以啊有一年啊免费睇佢呢一个咁样嘅电视嘅咁样。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就咁听咧，你可能觉得都唔算好难啦，系咪？睇电影啫，睇电视啫，但系咧你谂翻转头咧，过去啊过去嗰九个几月。咪香港咪发生好多唔同嘅直播嘅即係新聞嘅嗰九个月嘅抗争运动里面呢嗱你淨係睇下个画面啫佢都唔使有咩配乐啦你都已经好难受㗎喇喎甚至乎呢即係当你离开咗个电视画面呢淨係最近咋嘛可能有啲人 send 啲片俾你喂喂又有啲即係最新嘅案情呀喂喂喂你睇下嗰度呢商场嗰度呢又有发生呢啲冲突呀其实你有几可呢仲能够完整咁样睇晒好多时候呢你再睇返啲回顾呢你都觉得顶唔顺㗎啦。所以呢佢真係话俾你听 你如果你睇呢一啲咁有即系画面啦、啊，咁有心灵上面嘅冲击啊，甚至乎咧会有好多令你不安嘅情绪咧，呢啲画面咧，你真系唔容易消化嘅。我觉得唯一一个好处咧就系佢呢啲咧比较遥远啲，可能你会觉得都唔系发生喺我身上啦。但系如果你用翻我哋之前嗰啲直播画面嚟做比喻嘅话咧，难顶好多噶。如果相比起嚟咧，我宁愿睇佢之前讲嗰啲咧，睇足24小时 Harry Potter 睇嗰啲都开开心心啦。啊，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用头先嗰个讲法嘅话，我哋香港人都经历咗咁多呢啲片段啦，会唔会我哋睇啲24小时嘅犯罪影片嘅时候，我哋会有优势咧吓？风头火势，我知啦。你要考到桂花田，就唔系叫佢睇24小时犯罪片，因为佢成日都话：，嘿，我都唔记得剧情嘅啦，我唔入脑，我唔惊嘅。亦都唔系叫佢睇24小时 Harry Potter。如果你真要俾个挑战佢，你知唔知睇咩？睇24小时中国舞狮，问你怕未？我谂啊，佢24分钟都顶唔顺啊！我哋睇下桂花田愿意用几多钱嚟睇24小时嘅中国舞狮。 豪仔，你太唔了解我，24分钟，2分40秒都唔得啊，2秒4啊， 24万啊，奖金240万， 哎，唔掂当啊， 240万美金， 好，我哋讲我嘅风头火势吓。香港咧确诊新冠肺炎嘅疫情咧，由双位数去到单位数，到最近开始有零确诊，到呢几日连续零确诊啊，真系可喜可贺啊！系真心再要赞啊！一啲好多为己为人嘅香港人，更加咧多谢香港嘅医护团队啊，同埋好多咧嘅专家，佢哋教咗我哋咧如何防疫啊！早阵子咧，何柏良医生咧就拍摄咗短片啦，提醒市民啊喺处理食物嘅时候咧都要注意卫生。之前咧都分享过啊，咁啊，例如喺街市、超市买完嘅嘢食翻嚟屋企之后咧，唔该将佢全部带清洗，完一番咧之后先至摆入雪柜或者摆入橱柜。啊，蔬果嗰啲咧就要浸半个钟头先好煮啊，等等啦。咁啊，另外咧，当有需要咧接触外来人嘅时候咧。哦，雙方其實都要保障大家，千祈咧唔好有隱瞞你哋嘅叫病情啊！咁喺四月中咧，其實有個新聞咧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就係咧上門維修員啊，同埋呢個客户嘅之間嗰個問題啊，尤其係咧關於呢個寬頻檢測啦，同埋維修啦，有報道咧就訪問咗一間咧嘅電信公司嘅職員。佢嘅工作咧就系上门到客户嘅屋企维修嘅，咁佢试过咧一次咧上到去嗰个屋企维修完之后咧，咁啊准备走啦，点知佢见到户主屋企有一个戴住手带，即系要喺隔离自我隔离屋企自我隔离嘅人咧喺度，咁佢同嗰个头先嗰个叫做户主咧，咁佢系有紧密接触噶嘛。咁呢个职员咧见到佢，即刻你哩啦啦咧，9秒9咁走咗去，咁即系走啦要。咁啊维修员咧就翻到公司，仲向佢上司汇报啊。结果公司系为咗保障同事咧，保障其他客户咧，要求佢都自我隔离14日。维修员话佢试过之前咧，试过一日咧接10张单，即系一系唔出勤，一出勤咧就梗系到去啦咁。他说上门维修如果其中有一间屋有事而他不知道，这个维修员变相成为播毒的人。不过电信公司就说，当有客户申请维修的时候会问他们家有没有人确诊，还有需不需要，即有没有需要，有没有人是需要隔离的。他是第一样他们都不会接收这个单，就会拒绝他们这个单的。今天有律师就说，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第32条列明，任何人不得使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不论你在公共交通上面、公众地方、娱乐场所、各行各业等等，令到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即属违法，当中包括上门维修，同埋现在大家都很兴的 叫外卖送到上门嘅送外卖等等啊，佢话一经定罪可以罚款5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所以嗱，虽然咧都系零确诊，希望大家咧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喺任何事情要接触其他人嘅时候，都系问清问楚好啲，同埋真系喺社交上面保持一定嘅距离。希望我哋大家啊共度时间挨过去，希望5月7号之后就可以解封啦。 I do. Oh, baby. 个母亲节，妈妈也放 show。 星期一有人妻妈妈做主角， 星期二妈妈做家务都系 keep fit。 星期三猜猜仔是谁妈妈？ 星期四妈妈教做功课有几激气啊？ 星期五唱歌俾妈妈听。 等我唱，等我唱， 唔使理啊！ 咁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莲、曾志豪、黄耀祖， 放 show 快活人，呢、这个母亲节，妈妈也放 show。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吸快乐的空气，和我们天天也起课程，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 早晨啊，早晨石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秀恩茄，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 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有点变声，我可能青春期，你们觉不觉得？ 我觉得刚才听完那首歌你立刻青春期了。 是啊，青春期了。 是啊，我都立刻我都立刻怕 了。 是啊，所以我立刻叫回另一个姐姐说不要对她说，不要告诉人听。 是啊。 是啊，为什么别人呼吸声那么重呢？刚才 是怕的。那段时间是我爸爸那个年代呢，他出很多不同的 remix 版的。是 Sammy 郑秀文的一首歌来的。我自己都听过的。 是啊，他应该是讲我们跑步做运动呢喘晒气咁样就会咁噶啦，系咪？ 继续讲落去就错噶啦，我哋都系跳翻去今日嘅议题。 系咩咩？好啦好啦好啦， 因为今日呢个课题咧，我觉得咧，可能咧唔单止会令到小朋友可以咧就喺度谂之余咧，可以叫啲爸爸妈妈，我非常之欢迎同鼓励佢哋打电话嚟啊，就同我哋分享。因为今日咧我就见到啦，喺内地啊嘅二年级同学啊，佢哋旧年嘅暑期作业，究竟嗰啲问题系乜嘢咧？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咁有经验，作为一个人啦，系咪？咁我都觉得咧，睇到佢嗰啲暑期作业嘅问题之后咧，觉得有冇搞错啊？你问乜嘢啊？ 咁简单系咪啊？ 系啊，好深啊！ 你快啲问咯，我又想知下。 我都想呼吁咗电话号码先好。 好啊，俾你讲啊，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考下我哋啊，究竟二年班有啲咩题目系咁深噶啦？ 哦，好啊，好啊， 因为佢嗰个问题咧系将中文同埋数学mix 埋一齐嚟做啊 ！mix 埋一齐嚟做， 你谂下，我想讲呢几个字， 你咪即系两名三秒，你话中文数学 mix 埋 一齐 嚟做，哦，我知啦，即系话系咪话有啲乜嘢中文题目咧系有数目字嘅？ 又唔系 嗰啲， 嗰 啲咩 一 五一十啊，咁样嗰啲又唔系啊？咁、啊、你问嚟听下。 嗱，我而家试下问一条作为示范题， 好啊， 好啊， 呢条系数学题嚟嘅， 好啊， 一个喷嚏。 喷一个黑黐啦， 黑黐， 我哋用黑黐啦 ，OK， 一个黑黐加一个黑黐，再加一个黑黐，等于啲乜嘢咧？一个个答案会系一个四字成语。 哦，我知啦， 我重复一次，大家都可以谂下吓，一个黑黐加一个黑黐，再加一个黑黐，等于乜嘢？ 等于三个黑黐。 系咯，等于三个黑黐。第一句成语啊。 词啊， 四字 词，成语四字词都系四字成语嚟嘅， 常见 嘅 嗬， 诶都常见噶，常见噶，但系大佬，我哋而家系俾二年班嘅同学去答嘅， 三个黑黐， 小朋友好叻嘅，可能好聪明噶嘛， 一日三次，系咯， 系咩词语？请问答案请， 佢话佢都冇话成语啊， 有啊，四字成语，四字词啦，即系唔好自己作四个字出嚟，呢四个字系我哋平时会用嘅， 我估。一而再，再而三， 四个字咋？ 大佬啊，真系， 大数都嚟埋，佢咪二年班未识数数目喎。 系啊， 但系你可唔可以讲多次你头先嗰六个字系咩啊？ 一而再，再而三啊！ 有啲近似，其实肥妹仔唔系冇慧根。 哦，咁我明啦，接二连三。 恭喜晒， 好嘢！原来系咁样玩 ，OK 喎呢个游戏。 呢个 OK 嗱，呢个我觉得系相对地容易嘅，所以我就攞咗呢一个咧嚟开始。 好啊，好啊，好啊！ 再问你哋另外一题， 好啊， 都系同数目有关嘅问题，今次同份数有关。 份数， 好深啊！ 三分之二只青蛙等于啲乜嘢？请讲一个四字词。 系咪玩噶？三分之二只青蛙， 会真系觉得有冇搞错啊？俗称啲，但当你听到个答案嘅时候咧，又会话啊，又唔可以话你错、啊。 三分之二只青蛙， 系咪喺青蛙呢两个字里面嘅字面抽，即系攞佢三分二嚟去？ 我都系谂呢个， 但系同青蛙嘅字面冇关系，但系同青蛙有关系。如果同青蛙冇关系，个题目就唔会系三分之二只青蛙啦。 青蛙三分之二， 即系佢冇咗，一系冇咗个头啦，一系就冇咗只尾啦。 所以个肥妹仔，你继续向住呢个方向去谂咧， 冇咗 个头， 冇咗个尾啊！ 冇咗个头啊！ 你谂下，你头先呢几个字其实加埋、 哦、床头露尾， 唔系唔系 床头露尾，设计太卑鄙。 番茄 系啊， 真系学你嘅。 我哋把声好似桂花田姐姐闹你， 你做咩？你做咩扮咧河东狮啊？头先喺度， 佢话出嚟。但系我想讲咧，肥妹姐你头先好好好叻， 冇咗个头，冇咗个尾啊，有头冇尾。 咩话可唔可以讲得似？ 有头冇尾，虎头蛇尾， 有头冇尾，啱咗啊！ 我有头冇尾啊！ 啱啊，咪即系有头冇咗尾嗰节，因为有三分一唔见咗，就冇咗条尾咯，所以就系有头冇尾。 青蛙冇尾嘅喎。 唔係佢有 pat pat 仔嘅。 哦，尾部啊？ 係啊。 即係可以咁講。 咁其實嗰只龜都得啦。 嗰啲問題嚟答㗎咋。 好啦好啦好啦。 你講咩話咩都得啊？ 龜啊。 龜都得啊。龜唔得啊。 啊嘛，龜唔可以有三分二啊嗬？佢係講三分二啊嘛。 龜我覺得就可以用床頭露尾啦，佢會縮埋個頭嘅。 哦，咁但係佢條 床頭露尾，食嘅大鼻涕。 你又嚟啊你？ 啊，你繼續問啦。 好。好得意，就我哋三條。 我問你哋邊一條先？好，呢條係加數嚟嘅。 加數。 枫叶，即系你话加拿大嗰啲枫叶咧，枫叶加小溪等于啲乜嘢咧？ 枫叶加小溪 都系一个四字词嚟噶。 枫叶加小溪 加小溪等于啲乜嘢？我觉得呢个系咧，即系高级版嚟嘅。 高级版 其实系二百岁都未必识答，我觉得。 咁呢个词我哋有冇读过噶？ 有。少啲， 少啲，系咪同佢落葉有冇关系噶？ 有关系，有关系。其实你中咗头两个字啦。 落葉歸根， 唔系 落葉 落诶。头先我哋系枫叶加小溪， 落花流水。 你头先咪话第头两个字啱咯？ 落 佢可能内地同我哋有啲唔同。落葉乜嘢咧？你头先讲咗噶啦，其实小番茄。 落葉流水， 冇错，佢有一个咁样嘅字叫落葉流水。 我冇听过落葉流水咯。 咁呢个好直接啫。 因为落花流水咧，就会听到流水很清。清楚，惜花这个责任真的， 我唔可以俾你唱， 我唔做， 我要做一个呼吁啊！嗱，我哋今日咧嘅停课不停学咧系未完结噶， 是是 因为阵间十一点之后咧就欢迎咧就驳你哋嘅电话出街。如果咧我觉得有啲嘅家长朋友咧，你哋咧都平时 不如玩成语题咧，就同佢哋 成语题都得， 好啊， 嗰啲成语题喺度啊，又你哋答问题又得， 好啊、 又或者嗰啲爸爸妈妈你哋话呢啲啊好湿湿碎啦，我嗰啲功课仲难做啊。 系啊， 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啊！ 我个人觉得可以加多少少添嘅。如果你可以有啲成语题系可以唱到出嚟嘅就更好啦。即系好似头先床头露尾，食嘅大鼻涕。 11点钟新闻报道翻嚟啊！ 其他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年度知识产权保护报告，继续将中国、俄罗斯、印度等10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严重关切的优先监视国，计划敦促这些国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报告去年指出，中国网上侵犯著作权和大量生产伪造货品等，今年继续被视为问题，要求中国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报告强调将会继续强烈要求中国履行今年一月对华贸易磋商部分协议中写信纠正强制技术转移等的承诺。报告都将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等列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的监视国。报告又认为日本必须在药物定价方式等进行整改。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281点，升51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4点，升1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1，瑞士法郎0.975，加元1.388，人民币7.062，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9.38美元，卖出1711.9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咁啊喺路面方面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喺新界嘅西贡公路啦。去翻西贡方向咧，近住西贡消防局咧一段咧系非常之挤塞啊，车龙好长啦，已经龙尾过咗郑直之中学少少啦。咁重复一次，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咧一段挤塞啊，车龙好长噶，排到过咗郑直之中学少少。 咁另外提提大家咧，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最左手面嘅人手缴费咧已经改为自动收费啦。咁经常行将军澳隧道嘅朋友，请你留意啊，最左手面咧嘅人手缴费咧已经转为自动收费。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大埔道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茉莉，听讲你去学整蛋糕，食唔食得噶？ 梗系得啦，我个甜品师傅都赞到有天份啊！ 唔系咧，个样， 嘿，系我哋个摄影师影得衰啫嘛。如果想知道我嘅整蛋糕过程，咁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茉莉嘅敏感时刻啦。 喂，真系好食噶咧， 不如你食一啖俾我睇下先啦。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每年都会就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作推广，他们想带出什么信息呢？不如就由他们的单位高级督导主任赖仁彪先生告诉你知啦。 个信息好简单咧，就唔希望种族歧视嘅情况咧，就再继续存在喺我哋嘅社会里边啦。大家努力咧，去促进一个种族融和嘅一个信息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我哋而家嚟到11:10先报个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系啊，翻嚟啦翻嚟啦，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18723888，欢迎同大家同我哋一齐停课不停学啊！有啲问题想考我哋又得，你想答我哋问题都得啊吓。 系冇错啦，咁啊电话旁边呢一位系李思瑞。 Bella， 早晨。 系早晨。 你系咩话 ？Bella。 系。 Bella 你好啊。 你几多岁啊 ，Bella？ 早晨， 早晨，系啊，你系咪有问题想考下我哋咧？ 佢一直未瞓醒噶嘛？ 咁你问我哋啊？ 860粒鱼蛋分俾5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有几多粒咧？ 860粒鱼蛋分俾5个小朋友。 我想问呢个咧系 IQ 题定数学题嚟噶 ？IQ 题， 数学 IQ 题啊？ 哎呀， 每个人有几多粒啊？每个人有几多？ 可以一阵 吓，系啊，我唔讲啦咁样。 860粒鱼蛋分俾5个人，嗱，我当数学题去计咧，就每人有172粒咯。 错 系啦，一定错啦，一定系错啦，所以都唔敢答住。 呢个 数学 IQ 题，数学 IQ 题。咁嗰个答案系一句成语嗰啲嘢嚟嘅咩？ 真系啊，每人有几粒噶？ 每人几多粒嘅？每人 仲可以系单位数字添，可 Bella 系咪啊？ 系啊。 嗯， 你讲多次有860粒鱼蛋啦。 系啊， 系啊， 讲翻俾五个人。 八八 同埋嗰个 uncle 嗰个八八有冇关系噶？ 冇 啦 ，IQ 题 有八八有八八， 我哋俾 Bella 讲啦，我听唔到 Bella 点答我，我问佢同嗰啲 uncle 啊八八有冇关系噶 ？Bella， 你估下？ 我估下，你买关子、啊。 佢而家话有860粒鱼蛋。 如果八八有62粒鱼蛋， 哦、我知啦，每人两粒。 啱啊！ 我知啊， 我明啊！ 等佢解，等佢解， 等阿祖自己解。 八八有，我八八佢六啊， 系 煮熟嗰个 六咗十粒鱼蛋， 十二粒鱼蛋， 六十 粒鱼蛋啊嘛， 十 粒鱼蛋。哦，即系你而家系咁细个，你就识字嚟玩我嘅。我啲中文真系唔系好叻噶，我想。 哎呀，好劲啊！嗱，你呢个题目，我哋都真系 好清楚 喎。好啊 ，Bella 做错啊！ 对唔住，我谂我要去天台晒个太阳先，跟住先至落嚟做节目啊！ 咦，咁啊 ，Bella， 咁你听过咧嗰、那个刘备关羽张飞呢个游戏未啊？ 未 你未听过啊？ 你讲嚟听下。 我依家想做挑战喎。 系啊。 咦 ，Bella， 你几岁啊？ 就嚟十岁。 就嚟十岁，啱嘅都 OK 嘅。《 三国演义》里边就有呢个咧，桃园三结义，佢哋分别就有啦，刘备啦、关羽啦、张飞啦，佢哋一齐去睇电影。请问最尾边个人可以攞到张飞去睇电影？ 刘备啩？ 唔系、哦， 你 听一次， 系啊，豪仔哥哥， 系啊， 有刘备啦，有关羽啦，有张飞啦， 系啦，咁边个最后可以睇戏呢？ 刘张飞是边个？ 系啦，佢哋三个最尾边个可以去睇戏啊？ 系刘备、张飞同埋 关羽咯， 同埋关羽。 咁边个最尾可以睇到？点解啊？ 因为一个叫刘备。张飞 系 关羽， 好叻啊！好叻，好叻， 冇错。佢成句佢成句系张飞就留俾关羽，系啦。 少少咧想点讲，又唔可以用报复呢啲字噶。我哋对住咁细个嘅小朋友，我头先我被重击啊嘛，所以我决定挑战你，我都问你一条好唔好咩啦？ 好啊， 都系数学题嚟嘅，好似你头先嗰个嘅。 咩？好淡定啊！好啊，你咪问咯，我就讲得好清楚噶啦，系啦。 好好简单嘅啫。 讲清楚啲啊！ 讲清楚啲啊！嗱，所以 第二下冲击啊！ 你我佢又讲得好清楚，你又唔好唔清楚啊！ 清楚啦 ，Bella， 七除以二，估一个成语。 七除以二， 七除以二，估一个成语。 哇！ 我识唔识噶？ 你识到你十岁咯，我唔会挑战你咁大噶都。 系喎， 你首先谂下先。 六岁喎，佢未计过除数喎。 四年 嗰 个，四年班。 唔系七除以二，应该识计嘅。 七除以二 等于几多先？原本 系啦，要估一个。 3.5。 系啦，你都识3.5 啊？啱噶，嗱，好似你头先出俾我。 哎呀，我识啊呢个，我识 题咁样噶嘛。 我识。 嗱，佢就系3.5。跟住你就要讲一个成语出嚟啦。 四字成语咧就系佢哋四年班、三年班都开始学噶啦。 好少咯， 好少 啊！ 呢个成语咧有阵时候好似闹人嘅系咪啊？ 啊，都可以咁样讲。 系啊，呢个成语有啲似闹人 的。唔可以讲人嘢噶。 系啊， 呢个系四字成语出得街噶。 好中意 Bella 啊！ 妈妈都会讲噶。 Bella， 你系男仔定女仔嚟噶？ 女仔啊 ，Bella。 Bella 点会男仔啊，大佬？ 你问下 咩话？ 你估下？ 你估下 男 仔？我系男仔， 女 女仔啦。 点会啫？可能系男仔 啊。Bella， 你中文名叫咩名啊？ 唔好讲俾佢听啫。 海贤。 嗱，系咪 啊？ 海贤啊， 海贤， 海贤啊！喂，咁你答唔答到个问题先？ 答唔答 到啊？我自己赢翻一仗咁好似。 你唔好咁。 不过你考佢呢个太难咯， 太难 啦！我对佢觉得太难咯，佢唔识啊嘛。 好，嗱，唔紧要，其实答唔答 可以估俾佢啦，定系留俾下一个啦。 答你唔到嘅，好，你 留俾下一个。 我哋节目，我哋一阵间睇有冇第二个小朋友可以答得到啊 ？Bella， 好唔好？ 好唔好啊？多谢你，拜拜。 你讲嘢好叻啊！你又谂得好叻啊！ 系啊， 拜 拜。 记住啊，讲嘢 清楚 啲 啊！早两年激啊，俾佢，我讲到 清楚 啦，你讲又清楚啲，我识唔识个？ 仲要系咧，俾佢重击完两次，其实点止啊？我仲要答唔到佢个问题、啊。 好啦，我哋再听下个听众。 咩啦？ 好，多谢你，拜拜，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Hello， 你系边个啊？ 我哋系 Emily。 Emily， 我系咪 Emily？ 系你啦。 Hello， 早晨，好仔，郭秋田，仲有长洲嘅阿耀祖。 早晨，早晨， 早晨，假期快乐吓。 佢唔系喺长洲啊，系嘛？你头先 我唔系，我喺屯门码头。 唔 系佢话阿祖系长洲， 系咯， 佢赞阿祖啊佢。 你 阿祖同阿局长啊嘛。 我唔，今年冇飘色，我唔入长洲啦。 系啊系啦，不如我哋先考，我哋考你先 ，Emily。头先嗰条题目你识唔识啊？七除二二， 咩三点五我唔识。 每一个四字成语， 冇贴士噶。 你俾啲贴士哦。嗱，三点五， 三点五呢个数目字， 呢个四字成语里面咧有两个字咧，即系同数目字都有关系。嗱，呢啲 friend 啱噶啦。 诶，俾一个字做提醒你就得啦，做贴士啦。有个不字， 系啦， 不三不四啊， 撞咗， 系谦虚啦， 系啦，所以我哋话似闹人嗰啲咯。哎呀，你唔三唔四你嗰啲人真系， 系呢个咧就答埋，话埋俾阿 Bella 知啦。呢个就头先问你嗰条问题嘅答案啦。 系唔该，即系佢话曳啦，唔可以讲曳嘢啊。 OK， 好啦，咁 Emily 咧答问题定出问题噶？ 我好攰啊，所以我答啦。 好啊， 之前好攰， 所以咩嚟？呢个咩意思啊？真系好啊！ 答题目会好用，好攰。好，你拣边个题目啊？ 拣边个？拣桂花田啦。 好， 嗱，我哋一齐玩咯。 嚟， 好， 我哋俾少少时间大家。我哋讲睇先，十秒内啊，好唔好啊？ 十秒内， 好 啊，十秒内。咁咧，我哋一齐去讲咯。一个日字。日，大家识啦，太阳嗰个日啦，系日光系啦个日字，只系加一画， 系 加一笔啦，加一笔落去咧， okay， 就变成几多个字咧？嗱，十秒，俾时间你啊， 要变成其他嘅字，睇边个讲唔到啊？你想讲嘅意思 系 咪 啊？系啊，等阿 Bella 讲啊，唔系等阿 Emily 讲啊，系啊， 由 Emily 开始， 俾十秒时间啦， 弹个弹啊， 好，跟住 即系有几多个啊？可以变咗， 系啊， 好，跟住到我。变咗个白字加撇喺上面， 系 哦， 加一撇咪白字咯， 系啦， 系咯，系咯， 边个讲唔到啊吓？ 哦，中间加一动咪申请个申字咯， 系啦，跟住咧，阿 Emily 我识 Emily 就你啦 ，Emily， 我继续加落去啊， 系啊系啊系啊， 边个讲唔到位置？ 加一画啦， 系啊，你讲啊， 一动侧边一个日字咯。 一栋侧边一个日子， 哦，嗰个系啱啊，都啱嘅，系嗰个旧字嘅，诶，减乜字？系啦，减乜字都得嘅，系啦。 我都系中间加一栋，冇咁长，变咗个田字。 OK， 好啊。 咁我中间加一栋咧，唔穿顶，变咗个甲字咯。 啱啊，继续啊。 我中间加栋唔穿底，就叫做油字。 系， 系啦，啱啊，继续啊，继续啊。 我呢啲中文字噶， 继续啊， 而家 继续 背噶嘛，好多字都 系啊。我继续啊，喂，阿祖 ，Hello， 阿祖一次，阿祖两次。阿祖， 好嘢 ，Emily 红仔赢咗， 我谂唔到咯， 再加多一环咪变咗个木字咯， 佢好简单啫嘛， 系啊， 佢话就系木字， 中间加多一环系木字， 系啊，可以咁样做， 有其他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片， 好啊，继续咯，其实而家你已经讲紧二四六八，系啊，仲有啊，嗱， 可以加。 大家知道曱甴两个字点写嘛？ 系啊系啊系啊，哇系啊， 曱同曱系。 系啦系啦系啦，咁已经有头先系 十个啦，已经有十个啦。 心水清啊你。 头先你话八个啊嘛。 系啊系啊，啱啊。 好啊。 咁 犀利啊呢个游戏。 犀利啊！咁好啊，好啊，恭喜你亦都赢。 多谢你 ，Emily。 多谢。 系啦。 啱啱 你得到我呢一个对手。 英文字咪唔得，你英文劲啊嘛。 唔系噶，我其实我咩都唔系好叻。点解 再考佢？我哋再同佢考过。 我想话加多个，头先话有简笔字嘅，个电字嘅简笔字啊，由穿顶再一个弯。 有咁都得嘅，都得嘅。OK， 好啊，多谢你 Emily。 唔 该晒。好，拜拜。冇乜嘢嘅， 冇嘢啊。 其实呢啲就四连击啦，已经真系系啊系啊。咁所以 都杀埋佢咯。 我谂我需要 take 一个少少嘅 break， 我谂我需要饮啖茶， 食个包先啦。 将来嘅前途系点？ 欢迎个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考下组啊。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天文台早前预测，今年嘅降雨量属于正常至到偏少，全年嘅总雨量介乎2000至2600毫米。你又有冇谂过，究竟每小时嘅降雨量系点样计算出嚟嘅呢？ 但原来每小时的降雨量是用翻斗式雨量器去量度的。这个雨量器的中间位置有一个枢轴，还会有一个分隔式的雨斗组件，采用好像摇摇板的原理。当雨斗的上半架收集到 0.5 毫米累积降雨量的时候，雨斗就会倾斜翻动一次，将雨水排走，然后移动去另外半格的雨斗去做收集雨水的工作。而在雨斗翻动的时候，就会产生电流脉冲，并且由数据记录而记录数据。最后只要将选定时段的数据相加，就可以得出那段时间的雨量总和。而这个雨量数据再经电话线传送到天文台总部，令到天文台可以即时和自动接收雨量器的雨量报告。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继续玩呢个游戏啦。我发觉其实呢真係玩到有啲手心无汗㗎。其实特别系嗰啲字呢老老实实啦，我要为阿祖讲公道说话，佢点会睇唔到嗰个字啫。不过你要喺个大气电波里面呢即时咁样諗呢，我都系紧张啲。 咁考即时反应㗎嘛。 係冇错。你睇下呢个肥妹个样几咁嚣张㗎。我望到阿祖隻眼睛睇唔到嘢啦。 佢一样都睇唔到 喎。 对 呀。我隻眼反到落咗 脚 眼。 係呀。OK， 好啦，再听下个听众，睇下会唔会为我哋可以扳回一城㗎。 OK。 系你边个？ Hello， 喂， 宇杰。 Hello，Hello， 你系宇杰啊 ？Hello， 系。 系，好啊。 你几多岁啊，宇杰？ 十一。 十一岁， 好 啊。好， 你有个问题想考下我哋话系咪？ 系 IQ 题。 IQ 题， 好嚟啊！ 嚟嚟嚟。 好容易嘅。 好啊。 我投降可唔可以输一半啊，宇杰？ 唔好咁啦。 问你话输。 好嚟啊！ 你讲。 好。个问题就系咁嘅。如果诗人李白而家仲喺个呢个世上边，世界就会有咩改变呢？ 世界会有咩改变？ 嗱，呢个咧我就知道答案。 哦，五个字系咪啊？ 系 咩？五个字 啊？系咪啊？ 好容易 咋？系咪五个字啊 ？General 唔系四字成 语咁样嘅。知道 ，General 唔系四字成语。 咁即系系咪五个字啊？即系桂花田问。 想想下 。咩啊？你个答案系咪五个字啊？ 夹埋有五个字噶。 唔系 。哦，唔系。 唔系咩？ 如果李白仲喺今天世上啊，世界上会有啲咩？ 如果李白而家仲喺度， 吓， 世上会有咩改变？ 世界上会有咩改变？ 系啊，好简单啫。 哦， 好啊。 呢度系咩？好简单嘅。大件事啊！ 你唔好咁复杂。 我哋三个嘉宾平时嗰啲咩诗书啊，佢啊识最多啊。 唔好复杂。 佢就 check 咗啦，嗰嘢呢条题目就。 好简 单。如果李白仲喺呢个世上嘅，咁就 好简单，你唔好复杂。 哦，咁咪就佢喺世上咯。 系，咁喺世上即系点啊？ 即系佢未死咯。 佢未死即系点啊？ 即系佢未死，仲在生咯。 好简单。再生即系点？代表咩嘢？ 即系地球多个人咯。 啱啊！系咪咁样啊？ 啱啊！宇杰话： 恭喜 啊！佢 世上多个人，五个人，五个字咯。头先咪话 世上多个人，咁杜甫都得嘅啫，系咪？ 啱啊！有个人都得噶，所以头先都好近。 呢个 IQ 题你边度听翻嚟嘅，宇杰？ 我之前暑假嗰阵时，系咪 OK 去咗即系新年假嗰阵时去咗旅游，然之后咧就嗰度嗰阵时就肺炎就爆发啦。 好， 然之后咧我去咗嗰度一间补习社， 补习社 咧就有间细嘅房，全部都系书嚟嘅。咁嗰度咧就有个一个足簿，即系 I 超级 I U 题嘅一个书入边咪有题系咁咯。 好，阿宇杰，到我问翻你啊，好简单嘅啫。如果屈原仲活喺当今世上嘅话， 这个世界上会有什么改变呢？ 一样答案，多一个人。 错。 我估 错。 屈原啊。 是。 嗱，你 世界文冇多端午节咯。 冇错，你冇加科啊，僆仔。你之后冇加科 啊。 我听到有少少报复嘅心态喺呢半个钟头里面都蔓延啦，包括我啊。 问题系啊，雨杰佢答到啊。 佢第一下答唔到噶。 好。 都叻啊，都 继续努力啦。 好啦，识多啲人物啱数噶真系。 拜拜。 滴汗啊，真系。 听到电话啦，咪唔够时间啊。 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卓凡你好。 Hello。 卓凡啊，你系。 卓凡。 啊，定系卓凡啊？ 陈卓凡啊。 系咯，卓卓凡啊嘛。 卓凡啊， 我中意卓菜。 唔系， 唔好理佢啊，卓凡。你几多岁啊，卓凡？ 九岁半。 九岁半，好嘢。 咁系有问题考我哋，定想我哋俾问题考你嘅咧？ 俾问题考我。 好啊， 挑战佢。 你想要哪个题目？ 卓凡，你首先呢第一时间就熄了个收音机先，因为我哋变咗去咗个山窿嗰度讲嘢。哇！ 真系 喎， 唔准嘅你去到那個。 你想要阿祖定系要阿豪？哥哥， 阿祖啊， 好 阿祖， 祖阿祖， 我哋 哥 哥， 冇咩音嘅又系， 冇咩音， 阿祖， 好好简单嘅啫，我 keep 住都系嗰啲数学中文题啊。呢个系我俾几个数目字你，你要变成一个成语，好简单嘅啫。 你又暗地里开个收音机啦。 系啦，你估我哋听唔到啊？真系啊！二四六八，估一个四字成语。 哇！二四六八。 二四六八，估一个四字成语。出饭。 吓？ 吓、啊？你唔系嚟听喺个收音机度听翻自己把声噶？ 佢应该就想听翻自己把声，系啊。 二四六八，每一个四字成语，俾啲 tips 你又可以嘅。 系咯，俾 tips 啊。 嗰啲单数双数有关嘅。二四六八，同啲单数双数有关嘅四字成语系乜嘢咧？ 四字成语。 关二四六八嘅四字成语 啊。二四六八。 佢揾救兵啊！ 佢揾救兵啊！佢 系啊！佢阿妈出现喺呢个时候， 系好事成双。 诶，嗱，同个双字有关嘅， 双 双字嘅意思有关啦吓。 哦， 二四六八都系双数嚟噶嘛，系咪？ 吓， 亦都可以叫做偶数啊嘛，系咪？ 哦，我知啦，我知啦，如果咁样就 好啦。桂花田姐姐都知啦。 呢个可能佢未识喎，系咪啊？ 九岁几啊？ 呢个可能未听过啊！九岁， 我哋俾多啲 tips 你啊，好唔 好 啊？好 啊！第一个字系个无字， 系啦。 你知唔知诶偶数即系等于双数咁样？ 系啊， 佢知噶嘛？ 系啊， 我知就得。 唔系佢系下啫，佢冇话知啊。 系 你食唔食饭啦？吓， 二四六八都系双数。 冇啦，俾我谂要俾几个选择佢啦，佢唔识啊。 咁你俾选择佢啊？ 好啦，嗱，我哋听住啦。第一就系咧无饭不欢。第二咧就系无饭夫妇，第三咧就系无独有偶。 无饭夫妇。 好嘅。系无饭夫妇系应该要咁做嘅。不过呢个答案就唔系佢嚟嘅。 系啦，头先我哋话二四六八系咩数啊？ 系偶数。 系偶数啊嘛。 咁一三五七咧呢啲叫单数咧，咁佢冇单数。 系啊。 即系冇独啦，就无独，但系有偶。好嘢，好嘢。 噶啦，卓凡系啦， 系啊， 下次再打俾我哋啊， 好啦，拜 拜， 我都系挂住卓凡噶啦，唔得啊， 四次成语， 好彩你个提议嗰啲选择冇无法无天啫，真系， 系啊，好啦，我哋下次再玩过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长洲举行太平清照活动，但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安排重简，原定的送神仪式取消。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到长洲巡视，他多名军装警员陪同之下到场，未有回应传媒提问，之后乘水警轮离开。长洲太平清照直隶会主席翁志明表示，儀式的台神明程序需要八個人，為免違反限聚令取消，對於儀式百幾年來首次取消感到失望，認為令到太平清照失色不少。有到長洲的市民對於未能看到傳統儀式感到失望， 亦都有市民理解，认为健康较重要。殖理会早前已经宣布今年的包山嘉年华，飘色巡游、神功戏、抢米和功夫表现取消，明天早上亦都不会派发平安包。为避免群众聚集，防止病毒传播，当局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长洲参与太平清照活动。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如果本港由现时至母亲节无源头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本地感染个案，可以考虑放宽对食肆的限制。何柏良在电台节目说，近日多了市民不戴口罩，呼吁大家不要松懈，尤其是室内地方要戴口罩。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强制市民在室内公众场所内戴口罩，否则会带来传播风险。他提醒市民到户外，例如沙滩，应该同人保持六个街砖的距离，强调即使是户外，隐形患者都有机会传播。提醒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都要戴口罩。他又提到，今日是佛诞假期，早前佛堂群组至少有两轮的传播，提醒善信必须戴口罩，防止无病征患者在室内散播病毒。共同社报道，日本计划将全国紧急状态延长大约一个月，已经就此展开协调。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依然严重，政府将会征询专家意见，而决定在下个月6日之后是否将紧急状态延长。日本国内累积超过14000人确诊，430多人死亡。一项调查显示，昨日在东京和大阪市面的人流比早前的假期减少80%以上。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都是在机场入境检疫过程中确诊，并没有新增本土感染个案，是疫情爆发两个多月以来首次。全国累积10765人确诊，247人死亡，超过9000人康复。南韩国会通过第二期补充预算案，主要用于向国民发放抗疫补助，规模超过120000亿韩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只系近收费广场多开车多。咁至于路面方面啦，最挤塞咧就系新界西贡公路去翻西贡方向啦，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嘅。咁龙尾咧都系好长嘅，排到过咗郑直之中学少少，就系、是、西贡公路去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开始挤塞，龙尾就去到郑直之中学。在港岛方面，南区的香岛道去回赤柱方向，由深水湾泳滩一段亦都是挤塞，现在龙尾就去到寿山村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提提揸车的朋友，清水湾二滩和清水湾郊野公园的公众泊车位已经泊满，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上述的地方。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去观塘、大埔道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流浮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K。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这个疫症面临了很多的压力，希望你们这一刻可以放低所有的忧虑，回想过去多年的付出和准备，将预备了的好好发挥出来，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有好多嘢想讲啊！我想讲下视像教学啦，仲有医学研究啦。 我都想讲下我中心班青少年啲搞作啊！ 等等，其实我仲想讲呢啲啦，仲有呢啲同呢啲啊！ 你哋咁多嘢想讲，不如参加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制作你哋嘅电台节目啦！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主题包括教育、科技、少数族裔，仲有俾你自由发挥嘅自选题目。 哇！咁我唔同你哋讲住啦，等我而家上网申请 CIBS 先，网址系 cibs.rthk.hk。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继续翻到嚟11:30新闻之后啦，我哋个天气咧又升多两度啦噃，而家27度气温，头先好似都系咁上下啦吓。 系啊，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咁啊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 早晨，早晨。 你回过气来未啊？ 点为之回过？ 即系 你俾你 三个重击， 又唔好咁讲。 好咗啲未啊？ 小朋友即系嘅沟通嘅咧，即系有阵时即系我觉得需要咧。唔係一定我係大人就叻曬噶嘛，咁佢哋問到問題我唔識答嘅話，咪大家笑下咯。 唔係啊，頭先你有啲報復嘅心態， 我都有，我都承認，我都唔啱 啫，咁係唔啱嘅真係。 唔係，但我覺得呢個係激起鬥心係好事嚟嘅。即系我哋系要在意，系啦，我哋要在意小朋友咧，即系佢嘅问题，我哋要同佢有个竞争咯， 系 尊重对手嘅表现嚟嘅。 都可以咁，唔好当佢系小朋友，当佢系大人咁样。 系啊， 系啦。 咁我不如我考你一条，我突然间谂到。 好啊，嚟啊！ 点啊？ 点解仲要考我咧？ 就是、 我已经七劳八损，我个肾啱啱跌咗出嚟， 摆明喺伤口度耍你盐啊！我都不屑佢嘅行为啊！ 喺个牙罅度想出嚟啦！ 系啦，呢排知唔知点解咧？玉皇大帝咧， 玉皇大帝添嘛？ 佢永远都揾唔到咧。啊，我话何仙姑铁拐你嗰啲，永远都叫唔到佢哋过嚟。 去咗边咧？ 系啦，去咗边咧？ 估咩噶？ 啊？ 估咩噶？ 冇啊！ 成语定系咩啊？ 同而家啲情况有关嘅。玉皇大帝话：咁耐冇见何仙姑佢哋几个人嘅，系啦，见亲 水 系啦，点解咧？ 佢哋喺避疫 系嘛？跟住佢就问王母娘娘嗰啲啦，佢哋去咗边度啊？哦，玉皇大帝，因为佢哋有八个人咧，就违反咗禁制令。佢哋唔可以一齐出嚟，所以你呢排好少见到佢哋。 喂，网上面咧，真系有咧，玩八仙嘅嗰啲问题啊，又 有 大啲问题啊。不过唔知咩啦 ，OK， 下次留翻佢，系啦，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都系我讲细蚊仔。 今日其实系有个日子嘅， 系啊， 劲，我都唔知， 系啊，早知考佢哋啦，头先。 系啊，原来4月30日咧，除咗我哋今日香港就系佛诞啦，系咪？ 系， 亦都系呢个国际不打小孩日， 真系咁。 就叫做 International Spank Out Day 啊，即系Spank，即系打人哋 pat 咪 Spank 咁样嘅。 即今日唔准打咯 pat。 唔系 打手打脚得嘅， 唔好打边度都唔好，叫做国际不打小孩 人。国际不打边度人添。 其实你讲一啲咁认真咁严肃嘅嘢，同你个边炉有啲咩关系咧？ 好离谱， 唔系有关系嘅，兴咯，一打边炉就兴咯，你打仔咧见到又会兴咯。 喂，但我见到咧应节喎，真系 应节啦，唔知搞乜啦。 系我本来都见唔到呢一个噶，就因为咧见到嗰条片有个新闻之后咧，诶，跟住大家咧就大力啲去宣扬，话俾大家知啦。 四月三十号今日。 冇错， 系呢一日噶，应该系拎改添啊，应该 日 日 都系 打人。 系啊，咁啊，琴日咧已经喺呢个咧面书啊，好多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疯传啦。咁啊，影住咧系一个闭路电视嘅片段嚟嘅，就见到咧有一个男子咧就系咁咧，又攞胎掟啦，又攞口闹啦，咁啊， 伸脚踢添啊， 伸脚踢啦，咁啊有埋语言啊，即系全部出晒街咁样咧，咁就怀疑，咁我哋梗系要好稳阵啦，而家就怀疑。有呢个虐待儿童咁样嘅，咁但系咧就好快咧就即系流传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咧，例如会交代即系嗰个细路几多岁啊，佢同呢一个家庭里边嘅状况啊，咁啊当然咧连涉及呢一位嘅打人嗰个阿爸咧，嗰个职业咧都披露埋咧，就话系警察。咁咧嗱，你话究竟证唔证实到咧？因为夜晚咧警察你有出稿嘅， 系因为有记者真系去查询嘅， 系啦。咁咧佢就话咧，佢哋好重视警务人员嘅操守啦，同埋佢哋嘅即系违反。遵守法律的那个问题的。咁所以大家推论呢就係间接承认咗呢那个真係一个警员嚟嘅。因为如果你话呢打人嗰个唔係警察呢，咁警察公共关系科佢出稿嘅话，喂都唔知佢边个虐儿还虐儿，警察还警察㗎嘛。咁 佢 将 佢话係一个警察打细路。 咁但係而家佢个稿呢似乎间接证明咗或者叫证实咗呢，即係佢应该就係警员身份嚟㗎啦。咁所以昨日呢单案呢就实在令人哋即係睇到呢心痛啊。其实讲真就係心痛，因为呢你见住嗰个画面咧，哇喂，好似系六岁嘅啫，个僆仔 啊，系啊，嗰、那个男仔啦， 小朋友， 男仔嚟嘅六岁， 系啊，就咁样嗱，佢里边掟拖鞋啦，即系打之余咧，仲有啲对白咧，系俾你听到出嚟咧， 系啊， 系啊，我觉得嗰个对白咧系令人有啲。有啲硬耳啊，真系惊啊！真系。 我讲多少少嗱，我睇片嘅时候咧，我见到咧掟拖鞋咧，貌似条片咧就唔系直接掉向个小朋友， 系 喺个小朋友个脚前面， 系 就好似冇直接击到嘅。不过我睇到另外一个位置咧，就系佢有起脚踢嗰个小朋友嘅身体咧， 系 即系你睇到小朋友嗰个喐动，唔知佢自己褪后定系点啦。应该呢个就真系有一个明显嘅身体接触噶啦。 系啊，咁啊嗱，里边有好多流传嘅版本咧，但系譬如有啲对白咧，就 对白好清楚。 对白就好清楚噶， 佢好似个咪喺件衫嗰度咁样。 因为佢其实系佢自己屋企嘅 CCTV 嚟噶，系佢屋企 CCTV 嚟噶。咁就话咩？佢话即系如果生起出嚟搞乱香港添啊，即系搞乱个社会啊，佢话搞乱社会呢句咧，你真系会听到咧有啲唔舒服啊。因为咧，你对住一个六岁嘅小朋友，唔好讲嗰个系咪你个仔啊，嗰个系一个六岁嘅小朋友。你已经要用一啲即系咁嚴苛， 系 咪直情系咧？即系好明显，好武断咧。六岁咁你已经搞到咁样。 小朋友听完，其实你咁叫教训训斥佢， 系佢真系训斥 佢，佢都唔明白咩叫做 搞乱社会。 系啊，同埋一个六乜嘢佢都唔知系咩。 唔系六岁嘅小朋友， 我搞乱玩具，可能我都知道搞乱玩具。 系啦，搞乱玩具，搞乱 档，搞乱个玩具啊！咁样其实都可能佢会明啲。 系啊，同埋即系头先我哋啱啱咧，先同啲小朋友玩完游戏。其实你睇下，有啲可能都系嗰啲咁嘅年纪咧，佢、打上嚟， 头先用啲大啲， 大啲， 即系可能大啲，可能四字成语有啲都唔明， 都未明。你同我讲啊，你搞乱社会，哎呀，我觉得呢个真系心痛噶。你唔知道点解嗰个大人咧，即系佢要将呢啲咁样，真系好明显系社会啊成年人嘅说话要摆喺自己个仔度咯。 其实仲有嗰啲垃圾啊， 系啊， 走咗去啦，咁样即系都好重。 即系佢要逼个僆仔答咧，就话你咪垃圾啊，你讲啊。个僆仔仲要细细声话我唔系，即系唉，你睇下点解要搞到同个仔要咁嘅对答咧？即系我谂呢啲你系做人父母咧，琴日点解大家？咁激动咧，可能就会有种即系逆地而处啊！哇，如果自己小朋友面对呢啲情况，好心痛，真系会。 我睇段片嘅时候咧，我睇到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咧你喺嗰个片里面，你见到屋企里面咧，仲有一位姐姐咧喺工作紧嘅，即系你谂下啦，如果我哋三个。遇到一啲咁樣嘅情況，我哋一個旁觀者啦，都喺個環境嗰度啦，可能我哋會覺得驚訝，可能我哋會出手去攔截定係乜嘢？但嗰位姐真係繼續好似冇事情發生，好似一個日常咁樣咧，就去繼續做佢平時嘅家務啊，行出行入啊 ，keep 住出現嘅喎，姐姐嗰個出勤率好高嘅喎。而段片係有成好似話有成 15分鐘 係咪？即係你諗下啦。即令我即刻最驚嘅係呢個係唔係一個日常嚟嘅咧？呢個係咪一個唔 未必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因为人会有正常的反应，即是你见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但好似所有嘢都系平常咁样咯，呢个系令到我更加惊同埋担心。 即系个四字成语习以为常啊，系即系呢个都唔喺佢屋企，可能未必系个新鲜事啦。 喂，佢可能唔系未阻止过噶， 可能 佢曾经 在好早之前已经，即系可能系第一次见嘅时候阻止过，跟住可能佢都被闹噶。 系啊，你可能会出被闹嘅。咁嗱，琴日呢条片咧出咗街之后咧，咁好快咧亦都有啲所谓嘅文字背景嘅交代咧。嗱，当然啦，真系冇得证实佢真定假嘅。因为我哋淨係可以知道呢，就係佢而家俾警察呢就间接证实咗佢一个警方嘅身份啦。咁但係嗰个文字描述呢就交代咗好多内容嘅，可能就会话佢哋呢家人已经搞緊离婚啦、由几多岁开始呢就已经有所谓一啲虐打嘅行为呢。咁佢而家未有所谓官方证实啦，咁我哋唔详细去讲啦，费事啲人话喂你咪造谣咁样。但係呢，如果嗰段文字描述嘅版本呢，其实即係你话有任何是肯定的地方呢，就真的很大件事。因为为什么呢，那个文字描述就说这件事就不是第一天发生啦、很小时候已经开始啦。 所以那个 cam 先至为什么会着了，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中一个情况啦。 还会留下来添。是啦。 还有呢，因为他提供过的一些案情的版本呢，即是我们如果你说抽出来讲的话呢，我们真的很值得警惕的，就是会不会在其他情况都会发生呢咁嘅狀況呢，嗰、那個係咩版本呢，就話喂原來試過呢報過警求助啦、又試過搵社工跟進啦，咁但係都係源於某一啲原因呢，就俾人勸又話我諗你都係唔好報警啦，冇乜用啦，又或者呢即係冇好好被處理咁樣。嗱、我哋跳出呢個 case， 唔好跳落去嘅話呢，咁你話其他我哋有陣時聽過嗰啲虐兒案件呢、有冇即係好容易就會即係面臨呢啲情況呢，可能都唔少㗎喎。其實我哋以前睇啲新聞呢，好多時都話嚟到跟唔到喎，警察上到嚟可能都話喂你家事我自己搞掂佢啦，有啲可能會跟唔到。咁呢啲其實呢你而家睇返轉頭，喂就你第一次如果冇跟到嘅話呢，累積呢佢個波越嚟越大㗎喎。係、 我有嗱，我就唔講警方即係之前嗰個點處理啦，但係睇過另外一啲例子就係咁講嘅，佢哋對於社工嗰個處理咧係有一個 question 喺度，係 冇錯， 唔係話針對佢哋社工做得唔夠好定係點，係佢哋人數真係唔夠啊！有陣時佢哋都想跟足啲，但未必可以跟到最足咯。因為我見到呢一單新聞出咗之後咧，都有幾多朋友咧就會懷疑到，因為就係睇到某一啲嘅消息稱啊，就話到咧其實社工曾經介入過㗎。咁但係如果介入過嘅話咧，就係咪介入得未夠足夠呢，定系个资源唔足够，各样嘢系点？即系呢个都有好大个问号咯。 系啊，因为如果你睇嗰个版本咧，有一啲即系 嗱，佢其实跟紧嘅，咁即系话其实佢开咗 file， 佢就自然要跟噶啦。人人手嘅问题，佢开咗 file 就要跟。但系问嗰个重点就系见到佢哋话，其实跟紧呢个 case， 点解会仲继续有呢啲咁嘅 case 出现嘅咧？ 咁咧佢冇分开啊嘛。 系啦，即 系点解会 仲继续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跟进得未够足够咯。同埋吓报纸咁讲啫，报纸咁讲，咁佢就讲到话如果咁样嘅咧，会对嗰份工。好大問題，好有影響嘅。 你老公打人咧，如果你話呢件事咁樣報上去咧，就會影響佢份工㗎。你知佢做邊行㗎啦，咁樣話會對佢有好大影響嘅。 就唔建議嗱，報章咁講 啦， 唔建議報案嘅。 係啊，但所以我就話啦，你就算唔係講緊呢個 case 咧，你話如果係其他我哋曾經見過嘅話咧，喂，即係呢啲息事寧人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唔係息事寧人，係助紂為虐 嘅 啫。 例如可以有兩個處理嘅。如果真係正两公婆同埋真系坐埋一齐，同埋个社工一齐面对呢个问题。 即系我肯改啦， 我肯改系啦，或者我做一啲可能佢啲情绪可能好激涨嘅时候，可能去做一啲辅导。咁佢肯面对呢个问题，可能息事宁人系可以解决到嘅。 同埋咧， 但系如果情况好似唔系见到有咁。 同埋咧，我哋即系都要提醒咧，你话我哋睇呢啲画面咧，特别头先嗰句对白啊嘛，话你咁样出嚟都系会搞乱社会啦。好容易就令人联想就是喂你会不会将佢平时工作嘅怨气呢摆咗落屋企嗰度。即係因为呢啲对白呢几次系即係见到出面嘅人呢，可能你会见到嗰啲情况。咁点解特别要提醒就是喂边个职业都系㗎啦。你唔好将自己喺出面受嘅气呀嗰啲压力呢你带返屋企先得㗎。即係可能你俾老细闹完。哦，你翻嚟就对住个细路，对个老婆， 系啊，老婆仔女发誓系最无辜噶嘛。 系啦，咁你譬如呢啲对白，你系好难令人哋咧，即系唔联想起就系咪因为出去见到啲乜嘢，听到啲乜嘢，你受过啲乜嘢气，你翻到嚟，哇，你就将嗰样嘢投射咗去自己屋企度咧， 累街坊真 的。其实我讲 真的累街坊。 是会咁噶， 就 系、 是、咯。 但系我哋要学识唔好咁， 系啊。 因为其实人嚟嘅都系咩职业都好， 啊啊、 你做抹台嘅又好，你做开麦嘅都好，你一定会有自己嘅情绪噶。 系咯。 但系你点样可以将个情绪，譬如屋企嘅情绪唔好带去工作， 系 喺工作嘅情绪唔好带翻屋企，呢个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噶。嗱、 啊， 我睇到另外一个嘅即系少少嘅研究咁样讲啦，佢话呢一排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嗯，其实真系令到好多嘅家长咧系多咗好多压力嘅。 系。 唔好理佢本身嘅工作事。如何啦？你谂下，可能又要多咗时间照顾小朋友啦，亦都要谂啊。咁跟住各样嘢嘅情况系点啊？所以佢哋咧都会话咧，其实多咗好多嘅人咧，其实系需要有个支援嘅。如果而家长求助嘅个案咧，亦都系增加咗嘅、 嗯。 但系佢哋都会话，其实如果家长你哋喺自己嘅情绪上面咧，需要一个支援嘅话，我谂第一样嘢你真系唔好介意你举手啊，俾人哋知你需要帮手。其实嗰样嘢唔系一个错嚟嘅，反而系你明明系需要被帮。但你收埋嘅话咧， 好 似今次嘅事件咁，个小朋友成为咗个出气袋嘅话咧， 好惨， 一世嘅阴影啊！ 系啊，好多大人咧，佢哋都会咧，即系视佢而家嗱，即系呢个 case 啊，咁佢会觉得吓，我做咩要人帮啊？帮嗰字咧，对于一啲成年人嚟讲咧，系好 即系我冇用啦，我有问题啦。 可能对于一啲工作嘅男人，更加会有咁嘅谂法。 唔系，特别系你话佢有错啊？ 系啦， 我边有错啊？ 错， 我点可能有错噶？ 错同埋帮助咧，对于一啲成年人嚟讲咧，系好抗拒嘅。我做咩要你帮我？我咩帮助啊？咁，但系如果你用分享， 我男人嚟噶嘛，系咪咁样？ 用分享啊，你用啲事情去分享，即系有啲咩事情同讲出嚟啊？咁，即系唔好用嗰两个字咧，可能佢哋会接受多啲、哎。 我啊，真系咧， 有啊。 我反而想提醒咧，你话咧，如果过去呢大半年咧，喺、我哋社会里边咧，究竟有啲咩情绪咧？ 其实有好多人都好受影响。 系大家要避嘅咧，我觉得真系有几样嘢大家要避嘅。第一咧，真系唔好咧，即系太容易接受咗一个讲法，就系话有压力就大晒噶啦。 嗯， 我真系唔系噶，我哋过去呢大半年咧、我哋有阵时听得太多呢啲信息咧，唉，佢点解会咁做咧？咁压力大啊嘛，你原谅佢啦。喂 ，sorry， 真系唔得噶。原来压力大咧，你知道咧，如果你乜嘢都用压力大，然后就原谅佢，又唔去咧，好好地咧，就系追问佢嘅话咧。翻嚟可能會變咗咁嘅，即係你唔同，你唔同行業咯。喂，我壓力大啊嘛，我咪做咯，做錯咯就 放大咗啲嘢。我自己個心態即係咁諗，但我又覺得我咁樣講好似咧政治唔係好正確咁。譬如今年其實會考生 DSE 嘅考生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佢哋壓力好大啊，大咗。但其實我自己心諗。对于佢哋嚟紧将来要行嘅路，其实呢个嘅压力系多咗一个月，系多咗一啲嘅。但其实另一个角度去睇，得佢点样去谂，其实呢个系一个少少嘅挑战，唔属于要去到哇冧天啊咁大咁嘅。有阵时你反而越俾得多更加多嘅原因或者借口嘅话咧，嗰件事嚟就嚟得更加动摇咗。 系啊，同埋我觉得第二个观念咧，大家都真系要搞清楚咧，就系、是、呢个世界唔会有人系冇错噶。 嗯， 系啊，即系头先譬如阿恬讲句好好，佢话可能佢哋惊咧，如果你人帮乜帮咪即系话我有错啊！我唔会有错 噶， 呢个世界真系唔会有人冇错噶。其实你承认自己有错咧，系令到你下一次可以唔好再犯错啊嘛。但如果我哋咧成日接收个信息咧，即系话冇啊，唔会有错噶。 你做唔系 我错有好多理由， 同埋将嗰啲事情合理化咧，即系唔啱嘅事情合理化，其实都系 会有反效果噶。系啊，喂，如果老公翻到嚟系咁，我边有错？我冇错咁样， 即 系 好似。系啦， 有压力，我有压力就大晒嘅。 我有压力，梗系发泄啦，发泄咪啱咯。 系啊，唔得噶。 有压力要发泄，但系用呢个方法发泄咧， 错噶嘛， 可能接受咯。 其实呢啲即系只不过啱啱佢可能佢嘅身份问题就会咁咩？其实我觉得呢个社会真系 好多家暴问题都系咁噶， 好多好多啲，同埋精神虐待先惨啊。 系啊， 你佢唔打 你 啊， 冷言冷语啊，唔打 你 啊， 你个垃圾，你几时死啊？咁样，哇！你真系听落去 几 咁揞心揞耳，几咁伤害性啊！一刀真系。插入去心嘅， 系啊，所以我哋即系见到呢个画面咧，我 学习讲嘢啊，真系唔该， 真系要， 真系要学习 出口唔好伤人， 系 咁我哋三个要学， 心地唔好，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就一定要记得嘅。小朋友就算佢只系几岁嘅人仔，唔好以为佢冇感受，唔好以为佢会唔记得。可能嗰一下你火遮眼又好，你情绪控制唔到又好，点样都好，但系嗰样嘢可能会种咗一条祸根喺呢个小朋友， 佢 一世都要跟住呢个阴影噶。 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跨掉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我真的看不下去就是我卡最寒，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yeah、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随时出发逃到出发，我一定带我妈走。从前的教育变的家庭变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但是那么多我都没有错，够叫你一声爸爸。 周杰伦啊，爸，我回来了，系得阴公啊，好多时候都系唔知啲阿爸就变咗即系虐待家庭嘅元凶咁样，真系。 系啦，即系咪有时妈妈都可能会有咁嘅情况嘅。即系头先我哋咪话咧，一句说话得好似头先祖祖话斋咧，一句说话可以咁细个可能咧吉咗佢入心，可能系一世嘅。 记得噶，系啊， 就好似咧，即系 DSE 琴日咪 listening 考试啊，跟住咧咪我哋咪有个加油打气站嘅。 系 我喺网上面睇到一啲朋友咧，佢有啲学生们啊，佢即系话。系当下子即系坐喺个考场上面嗰个紧张嘅心情，突然间喺度听到，咦？有学校老师或者有屋有家长咧，系点唱俾佢哋听嘅时候咧，佢话由心情咧系好紧张啦，或者系好颓嘅时候咧。突然间喺空气听到嘅嗰个加油支持说话咧，佢话突然间嘭一声由底升咗上面啊！所以你话一句鼓励嘅说话系几咁帮助人啊？咁何非要讲一啲伤害人嘅说话咧？ 好靓啊，桂花田你，熊仔你好大只啊！ 真系啊，早早你只眼其实虽然细，但系你心地好大，好开阔。 可唔可以话我只眼唔算太细，但系都心地好好啦？ 好系系啊！ 我哋系原来教大家点样可以讲啲吹捧嘅说话，听新闻先啊！ 够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福奇又话，中国的另一项较小规模显示瑞德西韦冇效果的研究做得不足够。中国驻南韩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南韩利川市仓库大火中丧生。京畿道利川市一个仓库建筑地盘，寻日下午起火，傍晚6点几扑灭，大火共造成38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话，事发时有超过70人在现场工作，当局派出多架消防车和多名消防员扑救。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340点，升56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859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24点，升210点。

12:10啊，翻嚟风骚快活人，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而家有何雨露。 豪雨露 ，hot too hot to handle。最近嘅一套真人 show 啊 ，too hot to handle， 欲罢不能啊，真系睇到你欲火焚身，欲罢不能，你有冇咁嘅感觉呢？嗱，佢个处境设定系咁样嘅，佢就揾咗一批型男索女啦，大大只，男嘅够薄，女嘅够索。总之就讲到佢哋咧，完全系嗰啲好似肉食诶饥渴嘅动物咁样，无一日不寻欢就不安乐嘅。然后就将呢10个人摆埋喺个荒岛度，但系嗰个荒岛咧系极尽奢华度假美丽享乐天堂之能事噶。咁然后就叫佢哋10个人喺个岛度，哇，简直系咩啊？你眼望我眼，口水嗲嗲流。不过唔好意思，佢哋岛上面有个规矩嘅。个规矩就系眼看手勿动，唔准锡，唔准摸，唔准曳曳。如果唔系，喐亲手就听打，打走咗佢哋嘅奖金啊！奖金咧就话有$100,000嘅，咁啊，如果咧你哋可以咧10个人咧乖乖地咧，一个月里边咧都唔会犯规嘅话咧，恭喜你，你哋可以分到呢$100,000，即系差唔多都有即系800多万嘅吓。不过如果咧你有犯规嘅话咧，佢就会扣钱嘅。哦，冇错，扣钱嘅意思咧就系、是，就算系阿 A 同阿 B 石咧。扣咗钱，阿师你冇做过任何嘢，你都会有损失噶。就系喺咁样嘅规矩、咁样嘅环境、咁样嘅诱惑之中，展开呢一个真人 show。嗱，其实我哋咧已经系经过咗好多唔同嘅考验噶啦。我只系对呢啲真人 show 嘅考验咧，我哋睇呢啲节目嘅时候咧，都系抱住。会唔会系三分真七分假呢？即系呢三分真同七分假里面，可能就会令你有好多遐想，系咪真系会咁样忍得住手噶？哇，唔系，佢真系同佢一齐冲凉噶，有种种好酒池肉林一般嘅剧情咧，的确系令你睇到大开眼界嘅。我系忍唔住追看咗有成即系5、6、7集。我将嗰啲韩剧都抌埋一边，因为我觉得哇，喂呢个真系好睇过做戏。当然啦，你都唔知佢有几多系做紧戏啦吓。首先咧，我嘅观感咧就系、是、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唔公平嘅，做物主真系好唔公平嘅。有乜理由可以又靓仔嗱，靓仔得嚟，你话细粒嘅。咁我哋都见过啊，但系靓仔得嚟，佢又大只，好啦，大只得嚟又高，高得嚟仲要点样啊？你话如果佢系木立嘅，好似个宅男咁样嘅，喂，咁都仲俾条生路其他人行啦、啊，系咪？又唔系、啊，佢里边又系把口朗过油嘅、啊，又要识搞笑嘅、啊，成日话自己系 funny guys，funny guys 咁样。咁呢个世界上所有好嘢都俾你独占晒，其他人仲点样过活啊？但系女嘅何妨何尝都唔系咁样咧？你见到唔知点解，即系制作单位咧揾得系真系好鬼好嘅。无论系美国啦、英国啦，定系喺澳洲啊，佢哋揾翻嚟嗰啲女士咧，身材火辣啦，样貌亦都系咧即系野艳咁样啦。最紧要系咩咧？性格又系好嘅。即系我开始咧怀疑一个即系生物学嘅进化理论，系咪佢个身材惹火？佢性格都好难就係会内敛嘅呢，即係我哋係咪唔会出现呢，就係、是、哇你睇佢好似一个小家闺玉咁样呢，三步不出闺门，但係佢身材好 hot 㗎喎、哦、究竟係咪咁㗎？做物主你係咪咁唔公平㗎？不过一路睇嘅时候呢，我有一个感想呢，就係、是、咦 唔对路喎、啊。即係如果你话全部都係一啲所谓玩家即係无一日不开心就唔安乐嘅人呢，点解佢都会展现出人性嘅弱点嘅？咩弱点呢？就係、是、一路睇一路睇劇情安排呢，就係、是他们原来会有很多呢即是妒忌啊，看中了某一个伴侣之后呢，就由起先呢很想跟他有一个所谓即是一夜激情呢，慢慢就会培养出呢，就是说、啊、不是啊，我认定了他是我伴侣啊，如果有第二个约他呢，我还会嬲，我还会所谓妒忌添啊。咦，咁又不同了讲法了。即系咪代表咧？我哋以前睇嗰啲喜爱夜蒲系列咧，永远都系咁样嘅。点解嗰个人咧会系咩花花公子咧？原来佢背后咧都系隐藏住就系咩童年阴影啊，细个冇咗阿妈啊，又或者咧俾女朋友咧就狠撇之后咧就搞到内心受创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又解得通、啊。原来万事万物咧都皆有原因嘅，冇人天生咧就系中意烈焰嘅。原来佢背后，原来你又系受伤啊！我睇完之后，你知唔知我当堂咧对自己而家嘅成长咧有一种嘅释怀喺度啊！我点解做唔到花花公子？我唔会怪自己唔够靓仔、唔够大只，我净系会怪我成长太幸福啦！我冇任何创伤啊，佢冇令到我咧变成咗咧，哇！我会像头饿狼啊 ！OK， 妈妈多谢你啊，你令到我健健康康，冇得每晚去夜蒲啊！在这个游戏真人 show 里面，它有两个游戏，我觉得真的都可以推广一下，因为我想那些游戏是真的，即是那个学理是真的，它是一男和一女，都是分别就给男人专门做的一个实验来的。其中一个是怎样呢？它就说要找就是男士就自己就是互相将对方身上就抹晒泥浆上去。咁啊，首先就希望大家兄弟情谊啊增加多啲啦，即系你话男同女就搽太阳油啫，男人就搽啲泥浆上去。搽完之后点样咧？佢就话咧，你要对住你嘅即系另一个你嘅兄弟啊，就喺张卡纸上面咧写低你自己嘅弱点，你觉得自己人生里边最大嘅弱点。譬如咧，可能即系如果我咧，我就话哇，我最大弱点咧就系、是、哇好怕老婆咁样，跟住写低咗啦。但系你写完之后咧，你仲要将佢展示俾你对面嗰位兄弟睇，即系话将你自己内心咧最赤裸嘅一面咧，毫无保留咁样话俾对方听。咁呢下咧，原来对好多男人嚟讲咧，佢都觉得有啲冲击嘅，因为喂自己知自己弱点咧，嗱已经难噶啦，好多人都唔认噶嘛。譬如可能有啲人唔肯认咧，就系话我好固执嘅；有啲人唔肯认咧，就系话我懒叻嘅。好啦，你要写出嚟，但写完出嚟之后，仲要俾对面嗰个男人睇。原来喺呢个游戏嘅设定里边咧，佢话你系会。愿意接受自己多咗之余呢，原来你会体谅对方多啲。因为呢佢话兄弟或者你话男人同男人之间嘅相处呢，可能你话点解咁恶果，点解咁麻烦嘅。譬如我哋可能会话点解阿祖咁鍾意买衫嘅。哦，原来可能佢有弱点嘅。会唔会就是原来佢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嘅弱点呢，就係我觉得自己唔靓仔，所以我要用衫嚟呢保令到自己呢更加靓返嘅。佢话呢，当你见到对方呢坦白将个弱点讲出嚟嘅时候呢，你会接受咗佢多好多，你会由头到尾接纳佢，重新认识佢，起码唔会淨係笑佢。喂，我觉得呢个游戏玩得过喎，即係你真係可以撇除嗰啲即係性感伴侣唔关嗰啲男女情爱嗰啲事，你淨係重新认识自己已经係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而佢另外一个俾女士玩嘅游戏咧，呢个真系好 hot 啊！我会好小心讲俾大家听个游戏点玩嘅。佢原来系要求咧，所有女士咧企喺度咧就回答一个问题。佢就话：你听过咧呢个形容你女性身体重要部位咧一啲点样嘅负面形容词？哇！呢个真系好敏感，但你可能好快脑海里边就会谂到好多唔同嘅字句出嚟，咁当然我都系唔出得街噶啦，都系会同啲咩颜色啊、形状啊嗰啲嘢有关嘅。一路听一路听咧，你作为男人咧，你都觉得哇，喂咁核突嘅，咁样形容人哋都有嘅。但你谂下，原来呢个系女士咧，佢听到有人系咁样去攻击佢自己身体上面嘅呢一个咁重要嘅部位。咁然后佢话好啦，我哋而家抌晒呢啲咁难听嘅形容词，佢就攞咗个游戏嘅道具出嚟，佢攞块镜。然后佢就叫个女士，得啦，嗱，而家有块围板围住， 你自己用块镜好好地观察自己的重要部位，其他细节唔讲啦。佢话原来呢一个咁样嘅效果咧，令到好多女士咧为之疯狂啊！因为佢话：喂，我从来都未试过咁样去认识自己嘅身体嘅。而佢嘅结果系点样呢？竟然啊吓，个个女士嗰啲参赛者咧都话自己嘅自信大增啊！最重要系咩咧？佢话我要咧从今天起咧好好保护佢。我觉得咧我唔会再咁随便咧就俾其他人咧去接触佢。哇！你要谂下。佢哋本来嗰啲 hot girls 嚟嘅，可能佢哋本来觉得咧每一晚即系夜夜笙歌好平凡嘅啫，但系玩完呢个游戏，认识完自己身体之后咧，佢哋竟然有一种就话我要好好尊重，我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呢、這个真系神奇。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真人 show， 无论佢有几多分真、几多分假都好，无论你话喂我唔系嗰啲玩家，但系都唔紧要。原来你喺呢个真人 show 里边，喺呢啲游戏里边，可能你会重新认识真实的自己啊！爱令我变悭，系啊！你可以听完呢一集之后，你自己同自己玩呢个游戏，攞张卡纸写低自己嘅弱点，话俾你老婆听。咁至于你老婆同你点样进行另一 part 嘅游戏，喂，贵客自理，贵客自理啦吓。 有人怀疑虐待动物啊！ 冷静啲，你听到啲咩啊？ 佢话狗鼻，仲要拉爆佢、撞爆佢，仲要吊起佢啊！ 阿 Sir， 佢搞错啦，狗鼻真系狗鼻架。 咁你做乜拉爆佢、撞爆佢啊？ 嗰啲系搵螺丝吊棚用噶嘛？ 一场误会，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系搵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拜个人。 啊！你啲对话越嚟越有营养啊，真系好惨啊！早你连讲个 hello 都俾人攻击系咪？ 唉，唔紧要啦，我人生就系咁噶啦，我接受咗即系。 你今日系做一个 loser 嘛？ 中你喎、 啊，攻击我 系、啊。我哋要唔要玩呢个游戏？我哋不如自己写个牌，将自己弱点咧俾对方睇 啊！ 我谂我应该要俾块镜，自己照下个样咁样。而你就要俾翻块镜，我照下条命。 Okay. 我点解我条命要系咁样？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啦。 好，报个天气咯。我哋今日都节目不点报 天气。有啊有啊，而家又升一度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61%啊吓，因为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今日系佛诞，不过咧有好多公众活动咧。都同往事唔同啊！大家自己留意啦吓。 我琴日咧，即系有收咗工之后咧，我有经过铜锣湾买嘢嘅， yes. 买面包嗰啲 friend 嗰啲咁样啦。其实琴日咧，条街嗰个墟陷嘅程度咧，已经去到爆炸，同埋虽然就话咧好多关口都封啦。啊，都 feel 到个感觉系多翻游客噶、哦，又系内地嘅游客、哦， 咁快有啦。 咁可能佢14日过咗就可以弹出嚟啊。 系咯， 因为嗱，譬如我有排队买外卖嘅嘢，咁都唔尽量避免喺间餐厅度食嘢啦，咁、 okay. 买外卖啦。喺門口咧都有幾多嘅，你睇得出嚟，佢唔係因為淨係講國語，係因為佢連呢間鋪頭賣緊啲乜嘢啦，要去點樣去 order 一個外賣，或者係點樣去排隊，佢都唔認識啊。咁、 哦、 所以我係啊，呢四日我哋咁難得保持咗零確診四日，我都希望大家要 keep 住啊嚇。 係咯係咯，如果佢喺香港隔離嘅嗰啲反而好安心喎。 係啊，隔離咗啦。 OK 嘅 OK 嘅好。 但可能咧其中一個咧，如果我哋有聽眾們啊，你屋企附近有或者你而家喺嗰度嘅話。我谂沙滩咧都系呢一排喺疫情底下， 剥晒衫裤，剥晒鞋。 就算唔剥晒衫裤嘅话咧，都会选择去。我见到自己有一啲嘅朋友咧，除咗 post 一啲行山嘅相之外咧。沙灘咧都真係人頭湧湧嘅咁樣。 Okay, okay. 第一大家都會覺得 好耐冇陽光咯。 係啦，吸收陽光係好緊要嘅。 係。 咁啊喺沙灘又覺得空曠，因為咁多風係咪先？ 係。 咁啊即係 有冇戴罩先最緊要？ 咩罩都有嘅。 咁都 OK 嘅，講真。 我睇到嗰啲相，就大部分都冇戴罩嘅，講真。 你講邊個啊？ 香港咯， 日光浴啊。 嗰啲人去沙灘咯。 唔係佢講咩罩啊？ 咦，我冇問。 我講緊口罩啊，你諗緊咩罩啊？ 就 係咯。唔 係 話， 係喎， 去沙灘都要戴罩啊，咁樣 應該係啦，口罩 要兩次式咁樣咯。但如果話去沙灘嘅話咧，我睇咗個新聞，我睇嘅時候， okay. 我喺度諗， 是不是假新聞來的？ 為什麼啊？ 不是那麼聰明的話，就是西班牙的政府怎樣對待他們的沙灘， 是 你們有沒有聽到一個這樣的消息啊？ 我想說呢，西班牙那個我沒有看到，但如果 你計算這些疫情呢，日本政府不是還聰明？ 例如呢？ 一樣啊， 是 你是不是都是說為了叫人家不要去沙灘還是怎樣 的？不是，他對於個沙灘其實他都是保護他們的市民的， 是 為了要保護市民呢，他做了一個他覺得很正確的做法。 你講我聽聽怎樣怎樣怎樣。 很簡單的，他就是這個西班牙的南部啊，就用他們當地的政府官員就用保護民眾為由， 是 決定用這個稀釋漂白水為一個海灘去消毒的。 哇， 什麼啊，什麼事啊？ 是啦， 稀到點先？ 我再講多次俾大家 聽，用兩滴。 我真係睇嗰陣時假新聞係咪？ 假啦嘛， 係用稀釋漂白水為當地一個海灘去消毒。 唔係，佢係為咗個海灘嘅海水消毒， 定係 為個設施消毒先？ 係啊，設施又唔同喎。 人哋個沙灘有啲咩設施？佢唔係 更衣室嗰啲啊嘛， 嗰啲啊，係講緊啲沙，講緊啲海水啊。 Oh, good, 佢真 係 為個海灘去。 消毒，即是我哋攞一比九十九倒喺啲沙上面，都唔够，惊你落水咧感染到啲细菌，攞啲一比九十九倒落个海水度。 佢又唔系直接倒落去，用呢个方法嘅。嗱，报道就话咧，当局喺上个礼拜咧出动咗装有喷洒装置嘅拖拉机。在海滩喷呢个稀释漂白水，为咗中央政府咧去放宽，因为之后你都见到啦，有啲欧洲嘅国家啦都逐步尝试，希望有冇啲嘅地方可以放宽啲嘅防疫措施啊，就俾翻啲小朋友咧可以出来咧去做准备，而佢哋系用咗呢一个方法嚟做准备咯。 咁佢就喷喺个真系喷喺海滩上面啊？ 系啊，啲沙同埋啲海度咯。哦、 海度真系佢喷落海度，真系倒钱落海喎！真系。 真系我睇到嘅时候呆咗。咁首先咧，有唔同嘅环保人士走咗出嚟啦，系话喂呢、這个做法系咯， 你首先你污染海洋 啦、 啊，系咯、 啊。我哋啊，袁国勇教授都话啦，大家咪话要倒个 U 型渠嘅，佢阿教授都话。嗯，倒清水得啦，大家唔好一次过咧、 啊， 就攞晒啲漂白水啊，或者嗰啲清洁液啊，海地倒。 我觉得呢个例子唔系最合理、哦，即系我喺度谂紧海水你帮佢 消毒，系啊， 你谂一个咁样嘅 concept 已经。 已经 倒清水又好，你倒咩水都，你倒潲水都好啦。 即系咪等于而家系要攞个空气清新机嚟帮我哋成个空气消毒一样？系啦，政府谂住攞空气清新机摆喺铜锣湾闹市度，嘘咁样上去， 就一定可以消到毒。 咁不如分醋啦，系咪先？ 哇！我真系我睇到就呆咗，因为咧啲环保人士就话咧，其实呢一个嘅季节咧，首先第一样嘢系一个灾难嚟嘅，因为咧就系啲唔同嘅雀仔啊，会喺海滩度繁殖嘅，啲候鸟咧佢哋迁徙嘅时候系会去到呢一啲。嘅海滩度停留嘅，而家咧呢啲喷咗漂白水之后咧，唔单止会摧毁咗个生态，即系嗰啲沙啦、啲水啦，甚至乎啊，嗰啲拖拉机又会压烂咗啲雀嘅蛋啦。咁啲雀仔喺嗰度停留，如果咧系即系食咗呢啲嘅稀释嘅漂白水嘅话，即系你谂下嗰个连锁反应咧系咁鬼大嘅，会可以系。 嗱，我而家咧就话俾你听，边个蠢啲啦？头先你讲西班牙政府啦，我讲日本咧福冈市。佢哋咧就为咗保护佢哋嘅民众咧，就唔好聚集，因为佢哋原来福冈嗰度咧有啲好靓嘅咧叫做黑木大紫藤花，咁咧你可以想象到咧，总之就系咧嗰啲紫藤花咧，好似咧好靓嘅攣藤咁样咧，高处咁样咧，好似攀岩落嚟，攀岩落嚟系啦，咁啊紫色好靓喎，你直情觉得咧薰衣草就生喺埲墙上面，如果咁样形容啦，好靓啦，但 系 因为太多人聚集啦，咁疫情啊嘛，啲日本人又唔肯即系留喺屋企咧，佢话咧佢为咗令到大家唔好嚟啦。 佢唔系将嗰啲消毒剂喷佢，等佢死，等即系等啲花死，唔好去开咧，跟啲人就唔嚟。 佢首先系唔使喷，佢直接剪毁咗超过800,000株郁金香同埋3,000株玫瑰，因为首先嗰度好靓啦，掹晒唔俾你嚟。 系啊，我之前咧都睇到话系我冇睇到个标题啊， 系 我见到早排有个新闻系咁样啊。 而头先我讲嗰啲， 摧毁系唔俾人哋嚟睇啊。 而头先我讲嗰啲咧，好靓嘅紫藤花咧，即系好似薰衣草。咁样咧，由于咧，佢话呢个紫藤花咧，原来系有历史嗰啲叫做即系纪念价值噶，系有600年嘅历史，但系1395年栽种至今，系国家级天然纪念植物，佢哋当地嘅政府将佢斩埋，就系因为要唔俾人嚟。你话我同阿祖嘅反应系咪都一样？假新闻系嘛？斩脚趾被沙虫、 啊，同埋你话系真都真系好难相信咯，系咪啊？ 但系佢真系发生咗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如果本港由现时至母亲节没源头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本地感染个案，可以考虑放宽对食肆等的限制。何柏良在个电台节目说，近日多了市民不戴口罩，呼吁大家不要松懈，尤其在室内地方要戴口罩。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强制市民在室内公众场所戴口罩，否则会带来传播风险。他提醒市民到户外，例如沙滩，应该同人保持六个街砖的距离，强调即使在户外，隐形患者都有机会传播，提醒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都要戴口罩。他又提到，今日是佛诞假期，早前佛堂群组致使有两轮的传播，提醒善信必须戴口罩，防止无病征患者在室内散播病毒。长洲举行太平清治活动，但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安排重简，原定的送神仪式取消。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到长洲巡视，他多名军装警员陪同之下到场，未有回应传媒提问，之后搭水警轮离开。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表示，仪式的台神明程序需要八个人，为免违反限聚令决定取消，对于仪式百几年来首次取消感到失望，认为令到太平清照失色不少。有到长洲的市民对于未能够看到传统仪式感到失望，也都有市民理解，认为健康较重要。直理会早前已宣布今年的包山嘉年华、飘色巡游、神功戏、抢米和功夫表演取消，明天早上也不会派发平安包。为了避免群众聚集，防止病毒传播，当局呼吁市民避免前往长洲参与太平清照活动。黄大仙祠将于明天起重新开放，开放时间由早上七点至下午五点，但对外宗教活动依然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出席员表示，所有进入参拜的善信必须接受前额式体温检测，在园内务必戴上口罩，又呼吁善信注意个人卫生，勤加清洁双手，以减低细菌散播风险。新型肺炎疫情以来，全港学校已经停课约三个月，有家长认为照顾仔女面对很大的压力。育有三名子女的陈太早前由劏房搬到过渡性房屋，只是靠丈夫的收入为生，没有能力为子女安排补习，停课期间只能够自行教导。他表示，最困难的是要教导刚刚升小学有读写障碍的二女，例如同一条数学题即使反复解说，个女都不太明白，搞到自己压力爆煲，曾经偷偷喊。在职家长阿姨育有三个仔，他表示，停课期间放工之后依然为个仔核对功课，了解网上的学习进度，有时去到深夜才能够休息，他担心复课之后个仔跟不上。九龙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认为，停课期间推行网上教育，家长未必完全了解，未能够为仔女提供适切的协助，而停课期间家长求助增加，认为需要加强对家长的情绪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下周炎热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嘅香岛道咧，近住深水湾泳滩咧一段来回方向慢车。咁另外咧，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同样都系咧来回方向慢车嘅。 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翻西贡市中心啦，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仲系非常之多车啊！而家咧龙尾咧就已经过咗郑直之中学少少啦，经过朋友，请你继续小心忍让啦。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最左手面嘅人手缴费通道咧已经改为自动收费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全锦公路石岗军营来回、葵涌道上程长道支路去观塘、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y。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阿 Sir， 有人怀疑虐待动物啊！ 冷静啲，你听到啲咩啊？ 佢话狗鼻，仲要拉爆佢、撞爆佢，仲要吊起佢啊！ 阿 Sir， 佢搞错啦，狗鼻真系狗鼻噶。 咁你做乜拉爆佢、撞爆佢啊？ 嗰啲系搵螺丝喺吊棚用噶嘛？ 一场误会，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系搵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女啊，娘亲叫你做嘅事，你做好未呀？ 打扫。打扫咗啦，你唔觉得成间屋都一尘不染咩？阿娘， 唔系打扫啊， 洗碗呢，我都洗咗啦， 唔系洗碗啊， 咁一定系洗衫啦。一朝早太阳趌起咗，我就去洗啦，仲晾埋添，差唔多应该干噶啦。女儿一阵去收，然后接好，再放翻入去阿娘你间房度，咁得未啊？ 亦都唔系洗衫啫。 哎呀，又借叹又借叹啊，娘亲，又唔系洗衫，啊咁系啊买餸啊，斩柴啊，落田煮饭，喂猪定系补衫啊，我通通都完成噶咯，娘亲，你唔好再逼女儿啦。 通通都唔系啊，我系讲前日交代你嗰件事。 前日，阿娘，你系话前日嗰件事？你话以后唔想再咁辛苦行上山，但系又好中意山上面嘅风景，呼吸新鲜空气嗰种感觉系嘛？叫我想办法帮你解决嗰件事， 咪就系咯？你解决咗未啊？有啲咩方法啊？ 阿娘啊，你癫笑一阵啊！我都真系谂唔到可以点样帮你啊！你冇搣我，你冇煎我层皮啊，娘 啊！岂有此理啊！ 你竟然话我唔好天吓？而家阿娘叫你做少少嘢，你都唔做，你而家吓唔孝顺我吓、啊？你唔敬重我，唔、 哎、 尊重我系嘛？阿、 哎、 娘真有几好啊！哎、叫你帮我做嘢噶、啊，我咁辛苦养大你成人， 哎、 你而家咁对我，岂有此理？ 阿娘，你等阵先，你等我讲埋呢个对白先。哎呀，你又唔想行上山，又唔想辛苦，又想睇山上面嘅风景、啊，哎呀，真系难度好高噶嘛！ 吓、啊，难度好高，咁点啊？我总之我唔理你啦，吓、啊，你系嘅孝顺嘅话，就听日一定要帮我办妥呢件事，岂有此理？ 哎呀，阿娘，我揾到解决办法啦， 系、哎。呢位系 佢系豪大师啊， 系你男朋友？ 哎呀，冇咁潮噶，佢系我哋嘅解决方法啊！ 咩？佢系你解决方法啊？佢系解决师啊？ 唔系啊，佢系解决你嘅难题嗰个方法啊！ 豪大师，你可以点帮我哋啊？ 嗱，我讲明先啊，我卖艺唔卖身噶，你两母女唔好谂住我可以解决你哋两母女嘅问题，我唔会帮你哋噶 吓。你谂多咗啦。 哎，豪大师真系冇解噶。 哼，我嘅强项系搭棚， 唔系搭嘴咩？ 唔想噶。 搭爹咩？ 我都唔想噶，我中意搭伞啫，搭住把伞出嚟嘅。我听你个女讲，话时话你个女同你唔似样嘅啊，唔紧要啦。 我真系靓好多噶。 唔系啊，唔同品种啊，你哋两个直情系，你啊懒得上山啊嘛。 我都唔明点解我生个女啊。似唔知系边个区域走出嚟咁样嘅、 啊？你哋两、 啊，你唔好乱噏啦！我哋全部都系中国儿女啊！ 你哋母女感情真系好啦。但系讲翻啦，听讲系你懒得行上山系咪啊？ 系啊系啊！ 边个叫你多嘴？你同我收声、啊！ 哎呀，佢有面讲啦，豪大师。 嗱，即系咁样嘅，我唔系懒。啊，我系唔想啫，懒同唔想系两样嘢，系有分别嘅， 系一样嘅阿娘。 冇、啊、问题，冇问题。总之你又唔想，你又懒，你又行唔到上山，又想享受高处嘅风景， 系 又要行又怕痛，叫我帮你搭个俗称吊棚嘅悬空式棚架，等你企高啲，系咪咁解啊？ 系啊，吊佢上去啦。 对唔住，哎呀，估唔到你两母女嘅感情好到呢个地步啊！ 我都话啦，佢唔系我亲生嘅， 都睇得出嘅。 哎呀，边会去到嗰个咁嘅地方噶，走出嚟噶？ 咁点啊？系咪要我将佢企高啲，吊高嚟卖啊？ 娘亲啊，你对于呢个安排，满唔满意啫？女儿好尽力噶啦。 你话你尽力啫，吓你讲啫嘛，我都唔知未满意唔满意啊吓，啊即系咁。阿豪大师， 点啊？ 你唔好虾我唔识嘢， 唔敢。 唉，真系我话晒吓，我食铺飞多过你食饭啊！ 有嘅咩呢个时候？ 啊，你又知系咩嚟嘅衰女啊？ 系咪即系放猪蹄嗰啲意思啊？放蹄啊？ 啊，你真系识啲嘢啊！ 抱住你飞嗰啲啊？ 系啊 吓。嗱，我咧知道呢个搭建棚架呢啲嘢系属于高空工作、高处工作嘅一种。 唔好成日几十岁仲讲咁多个空字啦。 系一个唔小心就好容易发生意外，所以啊，唔系人人都做得到噶，一定要由受过训练嘅工友啊，喺合资嘅人士嘅监督之下，先至可以搭建啊、更改咧或者拆卸，而且啊，嗰个合资格嘅人士咧喺监督期间咧，一定系唔可以积极参与搭建工作噶。你就系谂下吓。假 你隻眼諗下， 你試下諗下。嗱、哦，假使嗰個合資格嘅人士要分心做嗰個搭建工作，嗯、又點可以專心咁監督工友施工呢？係嘛？ 啊，呢位姑娘，呢、啊、位姑娘，你阿媽咪好耐冇講咁長嘅對白啦。 係啊，娘親， 俾啲掌聲佢，我哋真係。 娘親，你好叻啊！我 飲啖水啦，你。 我年事過百啦、啊，你哋唔好咁恰和好啊！啊！我仲可以讲到四行字都好叻， 好叻啊你！ 系、哎、啊，估唔到 掌声我， 我俾啲掌声你啊，好转头俾你啊吓，娘亲，估唔到咧，你对呢个搭建吊棚咧，哎呀，都识得两道噶噃。 你讲嘢都好累赘啊，我都话你唔系我亲生咁，真系啊！ 一睇就知啦，我靓你咁多，阿娘，豪大师，娘亲讲到喺呢个搭建吊棚，原来系一件咁危险嘅事嚟噶，咁工友喺搭棚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嘅啫？ 系啦，要注意事项系有好多噶。譬如咧，每个用嚟承托吊棚嘅狗臂架咧， 吓，咬得 啊，狗都攞埋出嚟， 狗鼻 啊， 系啦，你哋唔好谂咗咩骨鼻啊，要装上 麻痹啊，咁样 麻痹系咩嚟嘅咧？ 麻痹啊， 麻痹 你试过咩？ 你假牙装翻好先讲嘢啦。 原来豪大师耳仔有问题噶。 你讲咩话？ 我一早就知噶啦、 哦。你谂住先俾50,000我做订金啊？喂，恭喜、啊，多谢、啊。 你继续举个例先啊，豪大师。 我哋仲要装上最少3粒嘅。是揾嘅螺丝嚟固定佢嘅， 唔揾唔破下， 多一粒都唔得系， 多一粒唔得嘅， 最少3粒啊！ 搭建嘅时候，仲要先勘察建筑物外墙嘅物料个结构，确保个物料可以承托到雕棚设计嘅负重量啊！ 哇，侯大师听落好似好复杂啊！ 啊，当然啦、啊，外墙嘅基座物料系唔系合适，要由合资格人士去评估啊。但系如果外墙系由啊呢啲泥砖又或者砂砖建成嘅，就唔可以选用拉爆式又或者撞爆式嘅系稳螺丝去做系稳用途啊！ 哇，好爆啊，又拉爆又撞。撞爆娘亲啊！连拉爆或者系撞爆式螺丝你都识，你好厉害啊！ 哎呀，唔好喺度拆我行，我唔会俾多个零用钱你嘅。啊，小儿科啦， 我自己去柜桶拎。 想当年啊，唔怪之我成日唔见钱，原来有你个衰女包埋。 喂，你哋有冇钱？ 我知道啊， 有冇钱俾我噶？你哋最后 听埋先啊！附近几条村啊，都不知几多吊棚系出自你阿娘。我双手啊！啊，不过当年啊有咗你之后啊，先至唔再琴高琴低啊！你睇你一女街坊啊你！ 你自己又话我唔系你亲生嘅，依家又话当年有咗人哋，你自打嘴巴啦！ 好好睇啊！我好耐冇见嗰啲母女嘅云线啊，真系失觉失觉晒啊！ 不过咁嘅，我阿娘都好伟大噶，为咗凑大我啊，放弃佢自己伟大嘅事业啊，豪大哥！ 事业线。 唔知佢有冇咧？好似从来都冇见过喎。 哇！呢个真系衰女嚟嘅喎。 好似佢， 娘亲啊， 佢而家大释放啊。咩啊？好似佢。 娘亲你咪笑咋？到我啦。既然咧你识得搭吊棚，咁我哋首先应该做啲乜嘢先？你教下女儿啊。 首先要由专业工程师啊，或者合资格嘅设计嘅设计图则，等嗰啲受过训练嘅工友。在合资格的人士监督之下，可以跟住嚟搭建吊棚，好多合资格噶、 哦。哎呀，好多资历啊，要有张设计图则。咁跟住咧，阿娘， 啊、跟住就豪大师，你觉得咧吓？咪净系我讲啦、 哦。我觉得啊，好紧要噶，我觉得就大晒噶啦。 咪就系你讲。 我觉得除咗要有受过训练嘅工友咧， 仲要你觉得系咩啊？ 仲要准备一个合适嘅个人防堕系统， 哦，真系啊，堕系唔好噶，因为咧喺高处工作咧，惊啲工友会由高处跌落嚟咁解，咁所以咧，我哋要为佢哋做好准备嗬，咁啊保障佢哋安全咯，系咪啊梁？系咪啊侯大师？ 讲得好噶，啊你呢个女又有翻啲慧根噶吓， 咁咪似我咯。 哎呀，佢又自打嘴巴啦。 系我仲未研究到你两个究竟系唔系亲生噶吓，咁啊嗱， 唔使多于研究，你同我搞掂个吊棚 先。关佢咩事咧？好阿梁。 关事噶，我追数嘅时候睇下系咪啊冇债就女还啊嘛。嗱，个人防堕系统咧系由全身性安全嗰条吊带，同埋适当嘅系稳装置，例如经专业工程师检验合格嘅独立救生绳咧所组成嘅。嗱，工友咧。是要用全新式的安全吊带，我第二次话你听啦、 我知道好重复教我哋嗰啲啊，因为怕你唔知道，重呢个事情讲三次啊嘛。 仲有呢个腰带式的安全带，万一下堕嘅时候啊，挫一挫，揈一揈， 系闪一闪， 咁啊容易令到使用者嗰条腰部受伤嘛。 哎呀，腰受伤唔好啊！啊，咁呢啲全新式嘅吊带咧，有冇话要扣响边处噶？ 好话啦，四个字。 唔系扣喺嗰度啊，旅行开啲啦。 哎呀，哎呀，又搣人啊！ 哎呀，你两个咁样扣法就扣肉嘅啫，系咪？嗱，四个字，高挂低用。哎，姑娘，我唔系闹你，我唔系话你冇用。嗱， 咁系咩解救嘅啫？ 全新式安全带上面嗰啲防堕扣咧，要连接独立救生绳或者其他稳固嘅系稳装置上面， 你唔好隨意將嗰條安全帶就綁喺個窗框啊、窗架啊，或者任何唔穩陣嗰啲係穩物上面 嘅。哦，明白嘅，好大師阿娘啊，佢、一邊講一邊望住人嘅，搞到人鬼死咁唔知。 咁你唔望佢啊？點知佢望你咧？衰你巴閉望住我。 唔係因為你阻住咗我望窗框嗰個地方啊嘛。 佢咁大份嘅有， 係啦，即係咁樣啊。仲有啊，每條獨立救生繩嘅只可以俾一個人使用㗎咋，千祈就唔好似你咁啊，衰女。贪心、贪方便、贪快， 你唔好讲自己啦，阿娘。 几个工人咧就共用一条啊，同一条救生绳咁啊，试得啦。 吓，你个女同几个工人一齐共用？ 明明我话佢贪平贪便宜， 哎呀，好混乱啊！你哋呢条村， 哎呀， 咁样噶真系。 查实阿娘讲紧佢自己嘅心愿啊！你听我讲啫，你听我讲啫。嗱，讲紧自己嘅安全问题，自己条命仔梗系紧要，唔可以求求其其啦，系咪先？咁当个吊棚搭好之后，我仲有冇嘢做噶？啊，定抑或咧，工友可以啊即刻攞嚟开工用噶啦？ 啊，未得住噶，嗱，细路女唔好咁性急。你搭好之后呢， 佢心急啫， 我先咁啫。 係呀，仲要由呢合资格人士去检查个吊棚，证明系咪安全。嗱，再攞埋呢张俗称棚子嘅法定表格五啦。证明安全咁，我吊棚先用得噶。 我要咗张棚子啊！我识得棚仔，识得棚爷，我唔识得棚子喎、 啊。咁你咪学下啦，净系识得勾三搭四，即系岂有此家门不幸啊！ 啲衫湿晒啦，冇啊，冇勾啊。 总讲埋先啊，之后咧，为确保嗰个吊棚安全啊，仲要安排定期检查同埋维修啊。而如果咧喺大风雨之后啊，更加要即刻进行检查同埋维修，肯定佢安全稳阵，先至可以再用啊！ 哎呀，娘亲，咁你而家可以答应我未啊？ 答你咩啊？ 你答我呢，你对我嘅安排满唔满意啫？都讲咗咁大轮嘢咯， 听住，我俾三个字你， 你讲啦，系咪一百分呢？ 唔满意啊！ 哎呦，点解 啊？ 喂，呢位阿妇人，我搭个吊棚出咗名稳阵噶噃。 吊棚是用来给工人开工做事的嘛，是给我站上去看风景的嘛，那不对嘛，所以你们要再想过其他方法是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先、 哦、我想到了，正所谓百行孝为先，这位姑娘 孝点啊，好大师，你想到什么方法啊？ 你都皮粗肉厚，身壮力健， 不是啊， 就由你孭住你阿娘上山，你中间摆低佢都冇人话你啦。 吓，呢啲五雷轰顶嘅事嚟噶噃，我唔会做噶。系揾螺丝要齐全，吊棚施工保安全。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

想知道我哋母亲节嘅嘢咧？ 喂，咁点啊？讲过一次啦，嚟 讲得切啦。 其实头先播埋 系母亲节啦，所以咧，我哋下个礼拜一至五咧都有唔同嘅环节咧，想歌颂我哋嘅母亲嘅。 冇错，咁啊，母亲嘅类别好多嘅，有啲新手妈妈啦，有妈妈会遇到嘅艰苦啦。我哋礼拜一个就真系咧 sexy 同埋 hot 啊，真系。 第二咧就好似阿典呢啲咁嘅妈妈咧，真系要学下啦，知唔知啊？ 呢啲即系咩 ？OK， 好啦，听日见啦，我哋 好啦， 听日再 拜拜。